等警车再转送医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罗莎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四国。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61点，成交额2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59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9.8跌10.2，中国铁塔1.79跌8仙，中国平安86.8跌1毫，汇丰控股56.3跌9.2，友邦保险73.65升3.5，盈富基金25.9跌5仙，港交所231.8跌3.4，建设银行5.67升3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9.449，瑞士法郎8.049，欧元5.312，加元5.888，新西兰元5.048，欧元8.7342，每百日元对港元7.3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2。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2点，跌272点。港金现价报14,180元，升130元。伦敦金安市买入1,518.97美元，卖出1,51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嘉华国际中心对开咧，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嘅，龙尾排队西湾河港铁站，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嘉华国际中心对开，快线意外就清场啦，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西湾河港铁站，咁另外啦，东隧咧去香港方向亦都系挤。挤塞，而家仍然系实施紧间封嘅。东隧去香港咧，已经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嘅东区走廊意外影响啦。虽然清理好啊，咁而家东隧去香港咧，仍然系挤塞嘅。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赶时间嘅朋友咧，呢段时间都系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油塘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全清交汇处即是德士古道回旋处咧，一大交通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冇咗你唔得，我哋同你走访音乐圈嘅重要人物啦。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 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点，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 IAQ 好一点，健康好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今年劲啦，以动感舞蹈做主题， 表演嘉宾包括有 Sharona、 黄淑曼，仲有戴祖儿，另外当然有天堂鸟 feature Bingo 啦，另外仲有 Misha 叶巧林。 喂，你哋两个听到系咪好心动啊？ 哇，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嘅话，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Made in Hong Kong 同埋 Give Me Five 嘅节目内容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Hey，唔系黑豹护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欢迎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啊，8月15号，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 我差啲想讲，8月15中秋节都准备咯，未？ 其实讲真都唔差好远。 系嗰啲月饼广告都出晒嚟噶。 仲有一个月咯，因为今日旧历系7月15啊嘛，中元节啊嘛。 啊，都系嘅，都系嘅。琴日咧，唔知大家有冇去到一啲安全嘅地方度有观察到烧衣咧？我讲紧系真系烧衣嗰啲。 我 见到好多都有， 我每年咧都想带啲细路咧去嗰啲盂兰盛会噶，咁即系我又想从。 我你留准备咗盂兰盛会都未有时间讲， 你楼下本身有冇噶？ 冇嘅，摩士嗰啲冇嘅，冇嘅。我哋要去到，如果系嘅，应该去到土瓜湾，即系九龙城嗰个 嗰啲一定多啲咯，可能。 嗰个球场，因为好多时都系用啲大球场咧，里面系搭棚噶嘛。跟住咧，细路咧又话去过啦，妈咪又去。我话你去嗰度好细规模，我想去啲大规模。 系你想去啫，其实 佢直情讲咗出嚟，系咪？ 你话系我想睇啲大规模， 陪阿妈去啊？ 会唔会有盂兰盛会演？演唱会嗰啲咁样咧， 有大戏， 有大戏系咪算唔算系啊？唔系即 系，我意思系佢想睇到升级版啦， 系啦，会唱咩歌啊？咁 咪就系活动尽你会啦，唱嗰啲 月亮光光， 月亮光光，系啊，就 系 咁样啦。 嗰条打诶揾 Q 嚟。 我琴日就有，我去咗两个地方咧，因为一嚟咧就去咗屯门附近，咁我带个仔去上兴趣班，咁嗰度因为佢经过公园咧，佢真系连公园隔篱咧。都有啲大叔大媽咧，其實都唔一定大叔添啊，有啲都係中後生咁樣咧，啲哥哥咧喺度燒啦。咁跟住去到夜晚咧，我琴日又帶佢去睇場戲啦，睇下喺荃灣嗰度又有人燒喎。咁咧，我開頭都諗緊，即係第佢應該 你有冇記得我哋琴日講嗰啲禁忌啊？ 日光日白 咁睇嗰啲喎， 日光日白， 你已經咁黑仔㗎啦，你自己知自己事啦。 日光日白啊嘛， 你仲要指應該， 唔係我冇特別指嘅。 嗰度咁你 我行過，咁跟住佢就問啦，佢話前面佢哋喺度做乜嘢咁樣？咁你冇理由咧，做一個唔負責任嘅阿爸話我冇嘢補充就走㗎嘛？ 都可以介紹。 所以咯，系啦，我咪话咯，我咪话唔可以做一个不负责任嘅阿爸，我冇嘢补充啊，走啦咁样。 咁我就唯有啊，咁我谂一谂点讲好咧，我就话嗱。嗰度路邊嗰啲咧，其實佢哋就喺度燒緊嗰啲叫做製品。 咁跟住咧，佢就會問啦：製品公司嚟做咩啊？咁樣 我就話啦，有好多人咧，咪已經上咗彩虹橋嘅。好在之前我哋用呢個嚟代表一個生死嘅觀念。我話喂，佢哋上咗彩虹橋啊，有好多人已經走咗。咁但係咧，佢哋會喺呢個日子咧，佢哋會翻嚟探我哋嘅。咁我梗係唔會話鬼門關大開啦。 係咯，即係佢哋係鬼嚟㗎，佢哋餓鬼嚟 嘅， 唔會嘅，鬼死我， 一年都冇食過嘢。係 啦，我話佢哋而家咧就會翻嚟探我哋噶，咁咧我哋咪要準備啲嘢俾佢食咯。跟住咧嗱，嗰啲就食物嚟噶啦，香啊嗰啲啦。跟住我仲加咗句，我就話不過我哋覺得佢食到啫，係啦，唔知佢哋食唔食到咧咁樣。跟住我仔真係第一次咁話，佢哋真係會嚟食呢啲。我話我哋覺得會啦，唔知㗎，咪準備俾佢咯。 嗰邊有人食緊 啊？我驚我仔話係咪咁樣啊？好似食飲食甜筒咁樣。 你有冇見到嗰個有個姐姐喺度食緊？ 哎呀，佢哋搶嘢食啊！咁樣，爸爸你都俾啲製品佢哋食啦。 同埋點解佢哋踎喺度係冇等坐嘅咧？ 點解佢哋聞咗好似大大力索咗？因為有陣時成嗰啲傳聞就係話咧，小朋友咧係會 睇到 啲 㗎。 我見到佢嘅碗咧。喺地下，但系佢拎唔起喎。 爸爸佢冇抹嘴啊，我几惊佢噏呢啲嘢冇啊。跟住佢就好傻好乖咁样，佢就话：哦，即系嗰啲人走咗，佢仲会自己重复一次。佢话：好，爸爸，我讲一次俾你听。有啲人咧走咗啦，佢哋去咗彩虹桥，而家就翻落嚟 探屋企人。 系啦，咁我哋就要俾嘢佢食。哦，系啦，冇错啦，咁样。 咁呢个概念都 OK 嘅。 系啊，跟住但系佢又问我，佢话点解佢哋会冇嘢食嘅咁样？咁因为嗱，传说中嗰啲游魂野鬼嚟噶嘛， 饿鬼咯， 饿鬼嚟噶嘛。咁我唯有话咁啊，佢哋行落嚟啊嘛，好攰，肚饿咯而家。 你唔应该咁答噶，你应该咁话，你应该话。 唔通话嗰啲人冇人理佢啊？ 或者佢一年冇嘢食啊？ 点解嗱？佢就 讲真，四岁啫，又唔使将事实嘅全部讲到咁透彻嘅。 同埋呢个真系事实。全部可能都唔係。 咁你應該話，因為有啲冇屋企人啊嘛，冇屋企人咁冇人餵嘢俾佢食咯，咁所以佢落嚟。 跟住個仔又講啦，唔怪得知佢哋嗰幾個喊得咁慘啦，咁 明白。跟住就話，咁爸爸隔離呢個拖住個媽媽嘅喎，覺得佢都一齊嚟食嘢嘅咁樣。 佢哋全家人咯，三代同堂啊， 施比受更有福啊，咁所以咧就餵埋俾一啲咧冇人照顧啲屋企人嗰啲人啊嘛。係 啊，好搞笑啊，同埋咧佢都會有啲基因遺傳咧。佢覺得嗰陣香味唔難聞啊！ 你話你中意聞噶嘛？係 啊，佢行過都覺得冇嘢咁樣。 聞嗰啲就點香拜祭品嗰啲就係啫，其他就唔好啦。 但係咧，我都想提醒咧嗰啲燒街衣嘅街坊咧，因為其實呢幾日一定都會繼續燒噶嘛。 係啊，會。 唔係話七月十四之前燒嘅咩？我錯咗啊！ 唔係啊，有啲咧十五都即係今日十五咧 都會燒嘅。 係啊，初十五啊嘛。 因為我媽媽教我嗰陣時咧，係話要有啲唔知咩顏色嗰啲咁捲下要接咗先嘅之前。跟住咧，就係話咧，七月十四之前咧，其中一日就燒咗佢咁。嗰陣時就媽媽就係咁做。 但係我想問，而家呢幾日就唔會再燒嘅咩？直接鬼門關山之前咪都燒得嘅咩？ 我真係唔知， 應該有噶嘛。我見佢哋好多 鄉村，可能又唔同例咧。 係啊，我琴日見到咧，仲有啲我哋咪話啲香咧，通常一係就插啲生果，插個碗飯啊嗰啲嘅。 係啊， 佢哋如果多咗個，唔知係咪多咗嚇？因為平時我冇咁仔細觀察咧。我琴日見到咧，多咗一個蔬果类嘅东西咧，我嚟晾住啲香噶。 沙田柚 系边个咁嘅瓜果类咧？因为其实唔会当佢生果咁食嘅瓜果类。 冬瓜， 冬瓜， 冬瓜，你 系啊！我都谂 食住个耳朵，唔好死啊！ 但佢唔死，佢唔理喎。佢唔死， 我自己冬瓜 系啦，系 唔好死。 我真系见到好搞笑，系啊！佢成蟹冬瓜咧就咁样摆喺度，然后就插香上去咯， 系嘛？ 系啦，唔知系咪有冇讲究嘅咧？ 都可能系，因为佢个底比较稳健啊嘛，扁咁样平咁。 但系我头先想话咧，可唔可以奉劝各位街坊咧，你烧衣嘅地方咧，可唔可以拣个少少咧？ 但系其实而家唔同屋苑咧，通常系有一啲指定嘅地点噶嘛。 屋苑就有规模啫，咁但系譬如 屋村都有噶，应该。 你知唔知佢烧喺个地方系乜嘢？我讲完你就明白点解我会劝大家你拣第二个地方啊。就算唔系指定，即系你偷鸡都唔紧要。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唔好偷鸡去到？电单车停车位隔篱度烧咧，好危险啊！你知唔知我琴日 嗰啲系咪另外嘅意思？系咪老制嗰啲嚟？ 唔系啊，咁唔系真系烧啊！佢琴日都系有人喺度插香噶。我见到咧，屯门公园嗰个位咧，又系啱啱好系一排排骨位嗰啲电单车隔篱烧。 去到荃灣，佢喺嗰個街市後面嗰度咧，即係對住嗰度就有一千個顏色嗰間鋪頭，佢又喺成排電單車隔離燒。即係我作為一個曾經嘅電單車手咧、第一我就唔相信每個車手希望食嗰啲香啦。第二就係、我驚佢危險啊，大佬啊，喂佢火喎，嗰啲有汽油喺隔離嗰個電單車，我見到真係哇，心都傷埋真係。 哦，唔係， 點解要喺嗰啲位度燒咧？ 係咯，因為可能喺嗰個範圍，你望下條街，可能度度都係即係冇乜位燒嘅。 但係都唔可以嗰度即危啊嘛。 係、啊，因為即係頭先阿祖祖話咧，有屋苑啊，有屋村啊，其實嗰度有範圍嘅。但係譬如喺街嗰度咧， 係咪有指定㗎？其實定係冇㗎？ 我 屋村嗰啲有指定嘅，佢有化宝炉，好大个油桶咁样搭化宝炉俾你烧嘅、 因为佢哋都方便翻。讲真，你都会知道，每一年咧就系、琴日我哋听众都会有讲啊。最记得七月十四系咩咧？之后就条街好污糟。 哦，系系。 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屋村屋苑咧都会指定某一啲嘅地方咧、即系知道呢个系大家嘅习俗嚟嘅。希望大家都有手尾啲，同埋个范围咧即系统一一啲啊。清洁姐姐就会容易啲清洁咯。 咁会唔会再多两个招牌喺度冻喺度噶？ 做咩啊？ 一个就系、食得。晒先至好烧， 系啦。 另一个就系自己碗盘自己带走， 唔系佢哋都会咁做嘅。 系嘅，系嘅，有手尾嘅，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都 好噶。如果你好似我琴日咁样带个僆仔去行嘅，咁当然啦，你要避开有啲地区你唔好去啦。如果唔系，你又去错咗嗰啲，唔止烟添啊，系硝烟啊。 当一切。当一切停顿，我却会留在那方。迷失的我停下来，闭起眼呆坐，痴痴的凝望远海，未来岁月。将不变地过，过去我便改。岁月期期过，将帮帮找失却的心，在人海，在世间，能可有着你，互诉每个心伤悲，一起怀念，一起想，他朝会否改变？在世间能依靠着你，同行寻觅趣味，是我庆幸我迷失中有着你。岁月，它将不断地过，过去我便改。岁月期期过，将光光找失却的心，在人海，在世间，能可有着你，互诉每个心伤悲，一起怀念，一起想，他朝会否？改变在世间，能依靠着你，同行寻觅趣味，是我庆幸我迷失中有着你。在世间，能可有着你，互诉每个心伤悲，一起怀念，一起想，他朝会否？改变在世间，能依靠着你，同行寻觅趣味，是我庆幸我迷失中有着你。 慧芬妮、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嗱，呢個迷失中有著你咧，其實係想送俾一班迷路嘅市民嘅、 啊。 我懷疑我哋咧呢一、這個這麼近那麼遠咧，其實應該咧要介紹廣播道先得。 我哋冇 講過，我哋未講過，因為我哋成日都喺度翻工咧。我甚至乎嗰陣時喺樓下讀書咧，太熟悉啦、 啊。 你覺得咧唔會揾錯盤口噶？ 啊，會嘅，嗰區你地膽啊嘛，咁 係啦。但係而家我終於知道咧，其實傻啦，呢個世界好多人會摸錯門噶嘛。 嗯、 我哋會唔會介紹一下？不如考下大家，我哋廣播道亦即係以前嘅五台山，究竟咧各個機構嘅位置分佈圖係點嘅咧？ 我但我想講喎。好多司機大佬咧都唔係好熟悉嘅， 係咯， 就算司機大佬都唔係好熟悉㗎，即係譬如我哋香港電台喺同一條廣播道裏面有三個入口 嘅，係冇錯冇錯， 因為有電視部啦，跟住電台咧，我哋有叫下集同上集嘅入口咁樣，有唔同嘅入口。有陣時我即係 call 的士咧，司機都會問喺邊一個地方啊咁樣，因為佢三個都係香港電台。 嚴格嚟講係四個， 仲有交 交 電視， 冇錯。 跟住咧好多時因為咧司機大佬都唔係最熟悉啊，咁跟住我就會話：咁我喺商台門口度等啦，因為商台得一個。门口嘛， 冇错。 我哋广播道大家都系 friend 啊嘛，咁样咧，司机都话啊呢一个处理几好噶， 系啊。 我谂以后呢一个处理，你都可以教下呢一班嘅朋友，因为原来真系分唔到嘅。 唔系，我而家你呢个提示非常好， 系， 因为终于解开咗困扰咗所有市民一日嘅谜团，就系点解佢哋会喺港台门口拉上一个，唔系，佢哋会喺商台门口又试过，喺港台门口又试过， 嗯、 拉对台嘅 banner 去发表佢哋嘅意见同埋抗议咧。而家終於知啦，因為我哋平時其實我哋啲同事咧，如果上喺電視部落咧，就好似阿祖話齋，佢又唔知邊一個港台，不如索性嗌雙台有落。 就算係搭小巴嘅朋友， 冇錯就係啦，雙台有落。 我朝朝就搭小巴啦，其實因為咧港台电视部嘅门口咧，同商台咧系隔篱嘅啫，咁样，所以好多时候咧，唔想搞乱咗咧，都唔会话港台有落，就会话商台有落。 冇错，因为琴日 费事制造混乱，因为咧我哋嘅车长专线车长 佢分唔到噶嘛，系啦， 专线车长就一定分。 我就怀疑咧，有一啲琴日嚟表达诉求嘅市民咧，佢长期都有搭我哋嗰个廿九 A 小巴。佢聽到好多人都咁樣嗌㗎，商台有落，咦？跟住佢港台㗎，係佢就知道呢兩個門口係一個門口嚟嘅， 佢以為係一個門口。 係啦，所有去商台嘅原來最係喺港台嘅，咁所以咧，琴日啲示威者 出現咗論盡位啊， 係啦，佢哋就舉咗牌咧，佢哋首先就去咗港台門口度聚集，但係拉起個 banner 咧，就係話咧抗議呢一個商台嘅， 嗯嗯， 咁所以咧，第一就搞錯咗門口啦。但然后去到咧晏昼，佢哋再翻嚟，即系卷土重来，食完饭之后咧， 佢哋吸收咗咧，即系唔同网民咧，都即系有呢张图，都有个提问咧。其实可能网民都系提问嚟嘅啫。啊，点解明明话抗议商台企咗喺港台门口嘅咧？咁可能佢哋就知道原来企错门口，所以佢哋就再下一城啦，尝试。 系啦，但系佢哋去到翻到嚟食完饭之后，都系错嘅。佢都系企错咗门口。 咩企啱门口啦？第二次 冇啊， 有企啱门口啊，不过举错牌啊。 系啊，跟住。变咗牌咯，但系个门口啱咗， 系啦， 但系个牌跟住又错咗， 系啦，但系就明明喺商台门口啦，今次去啱地方啦， 去咗港台啦， 系啦，就揸住个牌就话不满港台咁样， 系啦，所以我哋唯有去介绍广播道咧有一个电视部，系啦，佢就喺广播道一号咧行上两格嘅，因为广播道一号又唔代表系我哋嗰度嚟， 梗系唔系啦，又话嗰个一号好远嚟噶， 如果你喺广播道一号落车咧，啲示威者会嬲噶。搞錯，仲要行幾步先到？ 係，行斜路。 所以行斜路嗰度又錯咗嘅，係啦。 呢位呢班嘅示威者應該係有專車接送嘅， 但專個司機咪錯咗咯？ 可能 係錯咗。佢落車位冇錯㗎。 但係咧，我想話退步咗㗎，其實退步咗嘅，因為咧幾年前咧，我唔記得咗佢哋又係有一啲訴求咧。佢系走过嚟我哋呢边嘅 电台部 噶，咁嗰阵时咧，我仲走出去咧，我仲访问佢哋，我话其实你哋系想抗议边个节目啊咁样，跟住佢哋系讲唔到噶，仲好好笑添噶，真系系啊，所以我哋系咪应该都要等佢哋知道香港嘅地理真系嗰个分布图， 睇下地图咯。 喂，如果佢哋要去，假设佢哋想去， 睇啱但又举错牌又咩意思？ 系啊，同埋 即呢一排讲真，即大家不同嘅朋友啊，都太多诉求。 都 系身上面带住个牌好多， 即系错咗， 系啦，举错左右手嗰啲啫， 系系。咁如果 睇啦， 唔系明白嘅，明白佢哋嘅，系啊。 笑容眼神那里合衬，依着心理职位掌纹都不清晰，从情欲到精神毫无吸引，没人过问，完全是错的人，连生八字也不合。某月某日某时某人某次共振，偷笑拥吻亲热消魂，终于发生。常人是作灰尘，你却将我视为珍品，完全是对的人，难得会为我委身。毫无疑问你极不错，不过不是不能都碰的女人。毫无疑问我极可笑可怕，可是错得那样吸引，大概爱永远都总是对的，一向中坏人，若有恋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0款鬼口水和黏土玩具样本，发现七成鬼口水样本的硼铅仪量超出欧洲标准建议的最高限值，最严重的超标12倍，亦都有两款样本检出微生物总量分别超出欧盟建议限值的近24000倍和119倍。消委会说，在原料当中加入硼化合物，可以令鬼口水和黏土玩具富有弹性和延展性，但如果儿童长期摄入或者是接触过量的硼，可能对他们的生殖系统造成伤害。而接觸到微生物總量過高或者含有可致敏防腐劑成分的玩具，可能增加皮膚受感染或者出現皮膚敏感反應機會。消委會又說，部分鬼口水和黏土玩具的外形和氣味和飲品以及甜品相似，建議家長在兒童玩耍時候盡量陪伴在旁，以免兒童誤食，玩耍前後應該徹底清潔雙手。另外，消委会测试35款预先包装素肉、12款样本检出动物基因以及动物来源成分，当中一款奶蛋素样本检出猪和鱼的基因，三款标示含奶素的样本检出鸡蛋成分。消委会相信是生产商用了动物成分制成的调味料或者配料，或者以鸡蛋或者以雞蛋白用作黏合劑，或生產線受到動物性原料交叉污染。消委會強調，生產商有責任確保素肉產品不含奶蛋之外的動物基因或來源成分的原材料，亦應該使用獨立生產線以及選用植物製成的調味料等，保障素食者的期望和需要。消委會已經將資料轉交海關跟進。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四月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以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成，判囚16个月，上訴庭今日處理他的保釋等候上訴申請。戴耀廷已經服刑近4个月，他今日出庭應訊，身形明顯比以往清減。戴耀廷的太太和兒子和多個支持他的公眾人士到庭旁聽。开庭前，戴耀廷面带笑容，握住犯人栏同支持者挥手。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首席讲师张达明代表戴耀廷出庭，而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就代表政府一方答辩。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位于何文田村田文楼地方的地下的办事处被人破坏，两扇玻璃门的玻璃被打烂。办事处门外以铁栏围封，并且张贴告示，说办事处被刑事毁坏，将短暂休业。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8点，跌64点，成交额34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78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72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1.2，跌8.8。盈富基金25.95，冇起跌。中国平安86.9，冇起跌。中国铁塔过8，跌7仙。汇丰控股56.35，跌8.7。港交所234.6，跌6毫。友邦保险73.7，升4毫。建设银行5.69，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404点，跌250点。港金现价报14,1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71美元，卖出1,5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区走廊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噶，就唔使行英皇道啦。咁由于可能好多车咧改行晒英皇道，咁影响到而家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无范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古港铁站对出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东廊啦，去中环方向噶。咁另外较早前咧亦都影响到东隧去香港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了，但是仲有车龙噶。东隧去香港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但是而家仍然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对出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星河名居。咁较早前大榄隧道有紧急工程啦，大榄隧道去新界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噶，咁而家工程完成咗，咁封路重开啊。大榄隧道去新界方向管道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交通都系正常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米露迪，如果有机会，你想同波盛去边度旅行呢？ 我会拣同佢去西藏。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苦行嗰啲人嚟嘅，即系可以爬山啊嗰啲，都应该冇问题嗰啲嚟嘅。 Hello， 我是米露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长长一条龙，走路轰隆隆，遇水过铁桥，遇山转山洞，估一种交通工具，答案是火车啊。火车旅行有几好玩，你又估唔估到？电视节目周游列车2，由苏格兰到坦桑尼亚，从摩洛哥到巴西， 带你沿住铁路探索不同风景、不同人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头火势，是啊，而家呢阵子咧放暑假，就嚟咧就要开学啦。希望咧呢个爸爸咧唔好成日都咁忙，唔好忙于处理自己嘅身体，唔好忙于你个工作，多啲时间陪两个仔仔啦。因为咧啲细蚊仔好快好快大，唔见一日佢嘅样子又唔同咗，唔见一日可能佢又多咗嘢讲。系啊，珍惜你同仔仔嗰个相处，佢嘅儿时嘅童年啊！记住啦，得闲多啲同佢玩下，倾下偈，尤其是小小 B 嘅，你咪睇佢岁几唔识嘢，其实佢心里面都有爸爸喺度。爸爸唔好只陪哥哥玩啦，陪多啲佢玩啦。我哋有请，系佢而家有两个仔仔嘅曾志豪。 挑拨离间我三父子嘅感情太过分啦，我梗系会照顾佢啦，系咪？不过琴日咧，我争啲谂住同我大仔咧出去睇完戏之后咧，我就系琴日嗰个旅行瘾发作，我争啲想同佢讲，阿仔，不如今晚我哋两个出去瞓酒店咧，唔好翻屋企咯咁样。不过因为最后咧唔记得带部电脑出去，所以呢个念头打消咗，争啲啊就想同佢离家出走噶啦。唔知离家出走会唔会系你嘅梦想咧？吓，即系所谓离家出走咧，可能有啲人中意去流浪嘅。实现梦想嘅前提要做啲咩咧？英国咧最近有一个嘅男人咧中咗头奖，即系佢中咗六合彩。但系佢呢只六合彩咧就几好嘅，佢个头奖咧就唔系好似而家，譬如你香港可能中咗咧就即刻俾你啦，一笔过咁俾你，又或者唔系分开两笔咁俾你。佢系每个月咁俾嘅，嗱呢位男子咧就中咗一个国家彩票啊，咁咧佢就话咧佢喺未来30年咧每年都会收到几多钱咧？过18000万1万英镑。嗱，首先其实如果每个月有1万港币啊，我都已经好开心噶啦。但系而家佢仲要系英镑，喂，每个月有成差唔多接近10万蚊港币嘅收入，而且呢一笔款项咧系会攞几耐咧？头先都话咧，佢系可以系攞30年嘅。佢今年先24岁，即系话佢又可以攞到54岁。而嗰阵时，如果佢一毫子都冇使过嘅话咧，咁你自己计下，佢究竟可以得到几多钱咧？呢嚿系大彩票嚟嘅，360万英镑啊！好啦，中咗钱有得分，我哋冇得分噶嘛？咁我点解要等佢开心咧？嗱，佢又同我哋一般咧睇到话赚到即系一大嚿彩票嗰啲嘅市民咧做法都唔同嘅，好多幸运儿咧攞完之后咧都话我会攞一半捐去边捐俾边个，又会咧攞一半买楼再俾屋企人咁样。呢位哥仔咧叫做阿癫啊，真系癫嘅佢。佢中完呢个彩票之后咧，佢就第一时间咧嗱，同好多人一样嘅，首先辞咗份工，佢而家咧就系喺一个网上物流平台里边咧就做兼职工作嘅，佢就辞咗佢。如果你下一步以为佢就諗住係嗰啲呢游手好闲啊，日日上网炫富嘅话呢，你又错喇喎。可能因为嗰嚿钱呢始终唔係大嚿到呢你可以即係衣食无忧㗎嘛。佢都想做少少嘢。佢做咩呢？佢想做编剧。点解呢？因为佢话其实佢一路以嚟嘅梦想呢就係做编剧。佢话而家呢终于有呢一个嘅机会呢，佢可以无后顾之忧，自由自在咁样去追梦呢，做佢一路好想实现嘅呢一个愿望，就係做编剧啦。嗱，当然佢唔係淨係想做呢件事嘅，佢亦都同一般嘅幸运儿一样呢，话去边度迪迪嚟玩啊，有好多嗰啲叫做活动啊消闲呢佢都会做嘅，呢个正常人嚟嘅。但係我特别鍾意就係佢呢一点呢，就係佢会继续追梦呢去做佢嘅编剧嘅呢一个工作。其实佢话俾你听呢，好多人呢可能你24岁，佢都系想做一份自己梦寐以求嘅工作嘅，但系点解唔会做呢？嗱，你对比一下佢头先嗰份工作， 在一个网上物流平台里面做运输的团队。另外一份工作就是编剧。喂，一个体力劳动仲要是呢真的循环不息呢，即是没什么特别创意需要你做的。左手包右手，右手递上去，喂，是一份这么沉闷的工作。但是原来他一路追求或者他喜欢的呢，原来是要创作有冒险每天会有变化的编剧。而呢两份工作点解会风马牛不相及，但系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呢？咪就系现实咯，因为佢冇钱啊嘛，冇钱佢就要做好外版嘅工作。如果佢有钱咧，佢就跳去追寻佢嘅梦想。所以你睇到之后咧，你可能都会更加灰一灰咧，就系佢咪话俾你听咧，如果你要做一份自己梦寐以求嘅工作，要追寻梦想嘅话咧，即系我每个月首先要有100,000蚊先至可以衣食无忧，先至追到梦，可能系嘅。现实的残酷，或者咧现实同埋理想的鸿沟咧，就攞100,000蚊咧就搭上咗啦。嗱，但系每个人条桥都有长有短噶，可能对佢嚟讲，因为佢有100,000蚊，佢就搭到呢条桥。会唔会你嗰条桥可以短啲咧？会唔会你话唔使啦，我有80,000蚊都得咧？可能有啲人再短啲，你但求有8,000蚊，可能佢都会愿意去做追编剧梦想呢一份工作。每个人嗰条梦想之桥咧，有长有短都唔同嘅，咁唯有同你讲一声咧。希望你都可以搭到一条桥，我唔知道你嗰条桥咧会唔会同佢一样咧，都系要成100,000蚊，你觉得先至安全先搭得过去嘅。但系起码都要搭桥啊，起码都真系无忘初衷，唔会有钱之后咧就忘记咗自己咧曾经想要嘅梦想嘅嗰份工作，同埋佢都话俾你听，原来追寻梦想咧，你真系要付出代价嘅。究竟个代价有几大有几细咧？而家你真系要好好谂一谂啦。风头火势，如果每个月都有100,000蚊港币俾佢，究竟佢会做咩呢？佢除咗会继续网购之外，佢会唔会话俾全世界听，原来佢心底里边仲有一份真正梦想工作，而家终于可以做啦？啊，不过可能我哋太睇小佢，以佢原副组嘅性格，分分钟每个月100,000，其实系少咗钱噶。我哋又请黄耀祖。 每个月100,000蚊够使咁样啊 ？OK 啊， 够啫，只系 系啊，俾边个俾我啊？咁但系 你咪去呢度咯，国家彩票，你英国度买啊，你试下。 我琴日有买六合彩噶，六合彩都冇，一个字都唔中啊。 咁啱啦，储翻啲运咯，留喺英国，留翻去英国啊。 今日咧，阿祖要同大家讲下嘅就系假嘅新闻啦。fake news 啦，其實呢一個字咧出現咗之後咧，啊，譬如特朗普又會成日講啦，甚至乎你會見到咧喺唔同嘅選舉啊，好似咧呢一個假嘅新聞影響力係非常之大嘅。之前希拉里自己都咁樣講啦，當年啊幾年之前佢輸咗呢一場總統嘅選舉啊，同一啲咧即係對佢不利嘅假嘅新聞咧都幾有關係，因為成日都會話啦，假嘅新聞嘅影響力咧比真嘅新聞咧可能更加大添。最近咧就啱啱就睇到有一个报道系讲啲乜嘢咧，就话最近啊喺呢个微博里面啊热门搜寻榜嘅第一位系乜嘢咧？如果我讲咗呢个第一位出嚟咧，大家睇到呢几只字咧都可能会几惊嘅，但系佢真系成为咗第一位。第一位嘅搜寻咧就系叫做香港示威者群殴游客致昏迷。就咁一听嘅时候呢，係佢本身呢就係讲緊呢，即係前几日啦喺香港嘅机场嗰度呢真係有啲混乱嘅情况出现嘅。唔能够否认事实呢，就係当日呢係有示威者方面呢係有一啲暴力嘅场面啦，影响咗旅客，亦都影响咗机场嘅运作，呢啲都係事实嚟嘅，冇得否认嘅，大家睇片段都见到啦。但如果搜寻嘅第一位呢已经吸引咗好多好多人去睇呀，就係话香港嘅示威者群殴游客至到昏迷呀，跟住变咗呢一个好似一个真实嘅情况，但大家知噶嘛？当日真系冇人昏迷，我哋香港嘅示威者系有混乱，但佢哋冇打到游客噶嘛，系咪？所以咧就令到内地嘅朋友咧以为呢一单咧系真嘅新闻啊，纷纷咧就叫香港警察咧就要用更加强硬嘅姿态去解决啊，等等等等啊，各样嘅嘢咁样啦，话佢哋系恐怖主义各样嘅嘢咁。如果睇到呢一度嘅话，内地嘅朋友咁谂，真系唔可以怪佢哋，要怪嘅就呢啲假嘅新闻咧，即系传播得好快，而当日咧。在机场里面可能大家都会见到的有一位就是英国籍的记者就做了不同的采访片段，而他还是有出手保护到被打的朋友的这样。不过内地的微博就会怎样将这一段新闻演绎出来，就说我认得啊， 我認得呢一個外國嘅記者，佢係 CIA 嚟嘅，即係美國嘅中央情報局啊。之前佔中啦，搞嗰啲極端示威啊，就係佢啦，就係佢啦，幕後指引啊，係佢啊。亦都有人話咧，誒呢一個記者咪美國嘅特工嚟嘅咯。佢而家係咩啊？佢驚啊，怕搞出人命啊，跟住意料之外惹咗麻煩，咁就弊啦咁樣。嗱，好明顯呢件事亦都唔係事實嚟㗎，係咪？但你上到搜尋榜嘅話咧，俾咁多人去睇，人哋即係唔好淨係話內地嘅朋友啊，有陣時我哋自己都會啦。當你聽到一個人講嗰個消息，會覺得係假嘅。當大家都去搜尋，大家都去講嘅時候咧，就真係會以為真㗎啦。令到我睇完呢啲新聞覺得好心痛嘅就係黃偉華，有陣時我真係明點解有咁深嘅中港矛盾啊！唔單止就係內地嘅朋友嚟到香港，可能影響到香港人嘅生活啊。其實可能究竟香港人因為呢啲唔同假嘅新聞，令到喺內地裏面我哋其他嘅同胞啊，佢哋點諗我哋香港人嘅咧？我唔知啊！我就舉咗呢兩個例子，你就知道根本就係假嘅新聞，根本就唔係事實嘅全部。但是原来在某一些地方来讲呢是真相来的。所以你会见到呢假的新闻影响力真的可以非常之大。第一样我们要做的就不要被这些假的新闻传播开去。 借个位啦，仲有嗰单假新闻最影响大嘅，咪就系话嗰个少女系俾钢珠射爆咯，系话俾自己嘅猪队友咯，连央视都咁样报埋嘅话咧，呢个假新闻真系影响好大噶。 风头火势，如果我哋话讲真话、讲真相、讲真新闻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话，我谂我呢个拍档佢一定会知啊，因为佢从来紧守岗位喺呢个岗位里面，我一直都会话，起码我哋要将真相同大家分享，即系所有讲嘅嘢都要系真材实料噶啦，系咪？佢梗系真材实料啦，佢系桂花田。 但佢打斧头嗰 part， 佢好似 嗱，唔好讲嗰啲啊，我话讲新闻咋。 Okay. 从来都是要讲真嘢，唔讲假嘢嘅。讲假嘢其实有啲论尽，有时我转唔得弯弯，一分钟我唔记得咗头先我讲嗰啲系咩。所以讲真话其实最舒服、最好听嘅。哎呀，要停啦，要停啦，要停啦！喂，讲咁多要停停咩呀？要停一停，停一停，睇一睇你嗰支饮管啊！哎，有咩好睇啫？咪系饮管一支咁样长直不甩咁样，有啲啊真系可能玩下花神转下弯咁样嘅，有咩好睇啊？啊，而家咧好多食肆咧都走咗呢个胶饮管啦，咁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嗰啲饮管咧，就等大家去买嘅。唔知道你又有冇一支自己嘅私家饮管咧？嗱，如果你咧有用呢个不锈钢嘅饮管嘅话咧，啊，通常佢哋咧即系嗰个产品咧就一套买嘅，有个袋啦，俾你装住啲饮管啦，同埋。还有个刷咧，俾你去清洗佢嘅嗱，咁真系记得啦，你唔好净系带饮管就唔拎埋嗰支嗰个刷嚟清洗，记得咧每日用清洁剂咧清洗干净佢一次啦，用嘅时候咧都麻烦你用个清水咧冲一冲佢先，因为处理得唔好嘅话，啲细菌就连埋啲饮品一齐就进入你个身体度，哈哈哈，咁咪就开心啦。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咧就买唔系买不锈钢嘅，咁佢哋会系买咩啊？佢会买玻璃饮管啊！嗱，一来透明啦，见到嗰啲饮管啊，又如果有污糟嘢又睇得清楚；二来都美观噶嘛，咁啊放喺个杯度可以叮叮声咁，啊系啊，真系放喺个杯度叮叮声。但系大家有冇担心过佢嘅安全呢？系啦，有冇留意到你支玻璃饮管个质地系厚啊，定系薄嘅？通常咧。即系嗰啲玻璃饮管咧，就相对地薄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变得比较重啦，同埋咧即系容易，即系嗰个质地系比较薄嘅，就唔会重嘅，唔会厚嘅。但系你处理嗰啲玻璃饮管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因为当你唔留意啊，就会中伏啊。嗰个玻璃饮管个底部可能会碎裂咗，你都唔知道，咁嗰啲玻璃碎就会留喺你个。嗰啲飲品嘅到時候，你一飲咗就弊家伙啦。所以咧，有專家就建議大家咧，當你哋每次使用呢個叫做玻璃飲管嘅時候咧，第一你唔好喺個杯嗰度喺度轉，好似即係不鏽鋼嗰啲匙羹仔喺度攪拌你嗰個飲品啦。第二，每次用嘅時候，唔該你頭尾你都即係嗰支飲管嘅頭同尾，你自己都檢查清楚究竟有冇磨損到或者有崩到，因為就算你底部冇事，你 喺饮嗰个位置你崩咗，你一饮落口你都会戒损，同埋玻璃碎入到身体系不得了嘅一件事吓。所以奉劝大家咧，当你饮唔同嘅任何饮管嘅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多加处理，小心小心啊！ 都绘本少女神情似想我就轻轻小心话谁，点知俾佢话我妒忌佢。 长直发大眼睛，摇曳在街里。 我有陶醉成感，我就醒水应该风趣。有时就算有姨妈，说广东内情唯有 由得佢啦。 你极幼，鼻够高，男孩望一眼就去死。 非常清月远远睇你令人心碎，点知马身就会嫁到碎。 其实我受过伤才能大一岁， 我老友跟住仲话觉得几米唔系几地，净系斋话佢搵少女，我就情愿搵个识歪嘴。 岁月靓越会笑，男孩越踩到地里死。 听到个 boys 啊，玻璃少女 系啦，咁啊嗱，今日我哋星期四咧有个环节就系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未去过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计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庙宇， 庙宇 系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就讲教堂系啦。 我自己咧揾资料嗰阵时咧，先至发现啊，真系讲真，因为自己本身唔系一位教徒咧，变咗咧你会话香港嘅教堂，我其实开头都冇喺度谂有冇咁多咁特别啊。 其实有咯， 但你揾完咗之后，原来真系。咁靓噶，仲有咁多咧，系有一啲即系 历史 嘅，即系咁长嘅历史喺度咁样咯。 我怀疑今日呢个题目咧，你知唔知最熟路咧？可能反而唔系香港人啊，反而系我哋嘅姐姐。菲律宾姐姐，特别系菲律宾，因为 我又唔见得问下我姐姐，每星期日每日去都话我翻教会咯。 冇错啦， 但系教会同教堂又唔一样。 佢都会去 church 噶，我个姐姐成日都话会去 church 咧。咁教堂，所以可能咧，你真系问下你屋企个姐姐咧，即系如果你本身唔系教徒咧。 可能你屋企个姐姐，特别系菲佣，因为佢哋信诶呢个天主教啊或者基督教多啲、可能佢哋熟过你啊，佢就话俾你听 ，Sir， 你去边度中环有边个教堂？你去附近街坊楼下嗰度有个教堂啦、真系。 不过咧就教会同教堂有啲分别嘅，有啲系真系会喺教堂度翻教会咧，但系教会系一啲即系 普通 系 成个建筑物， 教堂系成个建筑物咁嘅，所以咧今日咧 讲教堂嘅， 教堂唔系讲教会， 譬如就系参与过喺嗰啲 婚礼， 边度影相最靓？ 你喺嗰度结过婚又好啦，又或者你参与过人哋嗰啲教堂诶里面举行嘅婚礼又好啦，可唔可以讲下哦？究竟里面嘅情况系点噶？ 系啊， 点样装潢啊？等等啊，或者个地区位置啊，地理位置点？ 嗱，我记得嗰阵时我哋介绍元朗嘅时候， 系 元朗应该系元朗嗰阵时咧，就话咧原来佢哋嗰度有一个教堂咧，好搞笑嘅，系用中式建筑嘅外表， 系， 但系佢里边系教堂嚟嘅，即系话唔知佢当年可能有啲咩历史嘅因由咧。嗰阵时因为我哋主要讲元朗篇咧，就轻轻带过，咁但系亦都代表咗咧，真系可能连教堂咧，佢本身咧都因为佢唔系近年起噶嘛，可能都系几十年前咧，会唔会嗰阵时一啲华洋之间咧有冇啲咩文化历史嘅因由咧？可能有啲好特別嘅教堂嘅喎，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係教徒，或者頭先阿田話齋咧，去行禮、結婚啊，一齊觀禮影相， 呢、這個教堂咧 好靚嘅， 有特別嘅記憶啊、紀念啊咁樣嘅話咧，都可以歡迎你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係啦，我哋晏啲就會同你講下咧，今日這麼近那麼遠在哪兒？呢附近之你咪未去過教堂㗎啦。 嗱，如果仲有啲相嘅，就歡迎大家都 post 出嚟俾我哋睇下啊。 使唔使要結婚嗰張 㗎？揾到就 post 啦。 係啊，係啦，啱啲可以打嚟18723888啦，听新闻先。 到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22点，升20点，成交额44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6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1.8跌8.2，盈富基金26蚊升5仙，中国平安86.9冇起跌，汇丰控股56.5毫半跌6.7，港交所237.4升2.2，中国铁塔1.82跌5仙，建设银行5.71升7仙，友邦保险74.1升8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9.45，瑞士法郎8.055，澳元5.315，加元5.894，新西兰元5.049，欧元8.7351。每百日元对港元7.4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3。日经平均指数报20404点，跌250点。港金现价报1418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20.75美元，卖出15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去机场快线列车服务的朋友，为了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现时香港站往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每25分钟一班，博览馆站去香港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每12分钟一班。香港站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20分钟截止，香港站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位于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截止。现时来往机场的巴士服务维持正常，来往机场的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跟进多次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于嘉华国际中心快线的意外，在一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了。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不过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于模范村这一段都还是有些慢车。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有车龙的排到观塘码头，就是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码头。 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慢车的，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慢车，近住基堤道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两位伙计，为咗令厨房变得冇咁热，我要令到呢度变成一个水母间啊！ 唔得嘅，老板娘，变咗水母间湿湿立立，好易跣亲伙计。 咁如果唔变咗水母间，咁大家一齐着背心、热裤、凉鞋咁翻工咯。 唔得噶，要着合适嘅工作服啦。如果真系惊热嘅话，就要安装抽风系统噶啦。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 Misha 叶巧林。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咦，好似未报天气噃。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我哋香港18区嘅教堂，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介绍下啊，你去过嘅嗰一个教堂究竟系点样啦？个装潢点样啦？佢历史点啦？你去嗰度做过啲乜嘢啦？咁样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嘅。 嗱，人面辨识系统咧就成日都讲噶啦，即系其实。大家都喺度等緊嘅啫，幾時嚟到香港呢？幾時嚟到香港呢？咁樣 唔係喎，我見到咧有間茶餐廳， 茶餐廳都有， 有個少少好似 咁高科技 電腦平板電腦嗰啲咁樣咁嘅 size 咧，跟住咧，但不過佢已經冇用噶啦，即係寫住咩人面辨識咁嘅字眼咁樣， 即係用嚟做咩啊？ 打卡啊，打卡啊， 即係話我翻嚟啦咁樣咯，係啊，就唔使有人代打卡嗰啲 friend 啦，已經 哦，即係俾員工用嘅， 員工嘅，員工嘅， 之前都有聽過一啲咁。咁样嘅传闻啦，因为就话咧稳阵过你打卡有人代打， 系有人代打卡噶嘛，咁所以咧就我不过佢就已经封咗，又好似唔多叫使用啦。 哦 ，OK， 嗱，但系而家有一个嘅香港嘅屋苑咧，都喺度讨论紧呢件事，嗱，讨论紧嘅啫，就话会唔会用咧，就用呢一样嘢嗱，其实几样嘢要讲嘅， 唔使记密码啦，系嘛， 唔使用保安添啊， 系， 即系平时而家每一栋大厦咧，未会有保安员嘅，即系可能你出入嘅时候咧，都会知道啊，呢位咧就系 陈生，你睇啊，张姑娘 就知道。嗱，你咁你入我开门俾你啊，咁我就觉得安全啊，咁样话就话咧，而家咧就呢个沙田嘅第一城啊，吓就讨论紧啊，有几座咧就34至36座咧，就想试行下咧，就用呢个人面辨识系统，跟住咧就系有即系你入门口嘅时候咧，就即系对住个镜头，知道喺呢个系 friend 嚟嘅，呢个系住客嚟嘅，咁就可以俾你进入，跟住咧访客嘅话咧就会用 QR code 呢个方式咧嘅系统去俾你进入嘅话咧。跟住就 保安员都唔使请啦。 唔得咯，我觉得。 点解？ 保安员系有其中一啲，譬如一啲 处理啲 处理啲事情 噶嘛，有时都会过去噶。 大厦里面可能有啲事发生 啊。 嗱，佢唔系完全冇嘅，佢依然咧都会有嗱，但系。剛才我讲緊34至34有个少少嘅总部咁样嘅，因为34至36座呢就要三座啊，系咪佢依然呢会有一个都会有个即係监察室啊，即係有个总部咁样嘅。总部呢就依然会有保安员以备不时之需，就要去处理其他嘅问题 嘅。但我觉得对于大厦嗰啲朋友嚟讲呢，我觉得冇乜保障。咁譬如你资源少嘅话呢，你自然会 cut 咗人啦。咁你资源少嘅时候，可能佢又其中处理緊其他座数嗰啲嘅情况。 唔系，我估嗰个就应该系专门就系睇住嗰个电脑啊，即系 少咗人 个控制室咁样嘅。 我真系觉得唔安全， 一定会少咗人嘅。所以 住喺嗰度，我一定反对。 而家咧就系一个讨论紧咁样嘅阶段咧，但系佢都即系做咗个造价嗰样嘢咧，就俾大家去参考噶啦。就话咧成个新嘅系统咧造价大约系80万。 嗯， 系啦，80万蚊嘅时候咧，咁啊住户咧就系可以，佢可以直情可以咁样做噶。 系 嗱，住户就已经有你嘅数据啦。知道你个样系点啦，咁你就入屋嘅话咧，就用呢一个嘅人面辨识系统咧就入屋啦。但系如果发现咧呢个系统可以识到咁做嘅，后面系有啲唔喺呢个数据入边嘅人，即系啲陌生嘅人咧，就跟住尾随你嘅话咧。大厦嘅门系会锁上咗，唔俾两个都唔俾入嘅，咁就即系好似都会保障到，即系平时保安都会噶嘛，有啲人咧成日话会 跟尾啊嘛， 跟住尾入咁噶嘛，即系呢一啲咧，佢都叫做可能系可以杜绝得到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一样嘢咧就讲咗出嚟啦。而住客咧就如果要有啲访客嚟系点样嘅话咧，就一早咧住客咧就首先要做咗个登记先，就将一个 QR code 咧就俾咗呢一位嘅访客，跟住咧去凭住呢个。QR code 就嘟嘟咗之后咧，就可以成功进入大厦啦。咁 即系又系所有嘅私隐都俾晒佢哋啦，嗰啲系统咯。 都 会啊，因为你 QR code 你真系喺个电话里面噶嘛，啱唔啱？ 咁 QR code 啫，咁可能即系都会话，我会到时有一个咁样嘅访客就凭住呢个 QR code 咁进入咯。 嗱，我想 住客嘅资料就一定会攞多咗噶啦，因为平时系保安哥哥，佢记得你系咩样就知道。而家佢就要收集咗你系咩样，咁啊资料一定系俾多咗佢。 咁你揿个密码，其实嗰个都系一样噶，即系你都可以叫做唔使保安员哥哥姐姐喺度噶。 如果你话照纯粹以保安角度去计咧，咁可能佢呢个真系会比之前大家用开嘅系统咧，都会系再严格啲嘅。如果单纯用保安，因为点解咧？密码你话佢有机会咧就偷睇到啊，佢撞中咗啊，即系如果你话啲贼啊，想入屋苑嘅话咧， 偷睇到噶嘛，真系 系啦。你话佢可以偷睇到，跟住就尾随啊，或者佢自己揿咧系得嘅。咁你话拍卡得唔得啊？得。咁但系如果即系又讲到嗰句啦，俾人执到张卡，又或者佢就系尾随嘅。咁就純粹靠個保安，個保安如果走漏眼咧，又入咗去，即係如果用呢個保安角度咧，可能佢就話。咁人面面色就最穩陣㗎啦，嗱，因為個樣咧，佢冇得偷你個樣㗎，睇你個樣， 即除非你好高科技啦，係咪？ 係啦，即係佢都係咁嘅意思啦。 都會一樣有漏洞啊！嗱，當嗰個人可能未喺嗰個叫做嗰個鏡頭咧，佢話後邊如果有影，佢都唔會開㗎嘛。 係。 咁當 即係有其他陌生人， 但係記住我知。咁譬如當嗰個真係屋主啦喺度就拆咁啊，即係對住個樣之後開啦。咁佢开门嘅时候，嗰、那个人都可以尾随嘅啫。 咁嗰种尾随咧就太明目张胆啦。我谂啊，任何保安系统都即系嗰个就叫做你夹硬强闯啦，系咪先？ 唔系啊，即系话嘅，我意思系尾随都系会有漏洞咯。 唔系，咁嗰呢个尾随同嗰个有啲唔同噶。佢头先第一次唔系话尾随，佢会闩门噶嘛？ 系啊，大门就会上锁啊嘛。即系阿田嘅意思系，如果佢 系 步住你， 睇唔到 系啦。总之见一开门我就九秒九咁样跑过去揸住道门。 咁你系嗰个住客，你都会嚼佢啦。即刻报警啦！因为如果佢咁鬼鼠咁冲入嚟，你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即系我哋都系用保安角度啊。如果已经有人面辨识啦，而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咁样匿埋咧，先至会避得开。而个住户见到个人系咁做咧，都拆硬噶啦，个系咪先？ 唔系，我都明白啊。可能有时话咧，我上唔知几多楼，即系话跟埋佢摄埋，因为好多时大家个已经嗰个习惯已经成日都系咁噶嘛，你明啊？即系过去入住大厦里面咧，譬如如果有个人拉开对门，尾随嗰啲咪继续顶住门喺度，大家一齐入，大家一齐入咯。 其实都有 呢 个 习惯， 其实 你嗰啲放工时间嗰啲咧， 咁你唔会话个个喺度排队人面辨识噶嘛？如果唔系楼下排长龙咯，如果七点钟翻屋企嗰啲人， 会唔会以后可能系咁样嘅咧？每次入一个。 跟住第二个唔准入， 哇！咁样嘅话， 咁你咪排队咯， 咁 样 系啊，嗱，你呢个讲得啱，因为如果而家咧人性化嘅处理会点咧？ 顶住对门，你咪入咯，咁样 个保安认得你个样，第一个拍咗卡之后咧，可能咧有几个师奶阿婶行过咧，佢认得全部话陈太又放工啦，嗰啲唔使再嘟噶啦嘛，即系佢唔会傻到话要你再嘟一次噶嘛，咁可能喺呢个操作上面咧，其实真系反而唔实际，系啦，佢就觉得个保安，因为如果要做到头先保安最严格咧，就真系喂每个人都要 scan 一次， 系啦， 一家四口咪四个 scan。晒噶， 系 但以前如果你一家四口阿爸带晒入去就冇事噶啦嘛。 啊、 如果根据佢呢个逻辑嘅话咧，就要逐个 scan 噶。 因为一间屋里边，即系我相信啊吓，都绝大部分都起码有两个人喺度住噶嘛，系咪先？咁喂，你行开啲，嗱，你唔好企住我，我而家面色完先，后先到你，你近少少 scan 到我都唔得。 同埋咧，可能同埋另一样，唔知系咪就系个心理上凝住咧，就系、是。点解我连翻屋企一栋大厦都要俾人 scan 咗个样咧？就储存咗喺里 边。嗱，而家咧两边嘅意见都有讲嘅，有啲人咧就会话：，哇，你要攞我咁多资料，仲要系即系我每一日出入嘅时间咧，你就完全掌握住噶 咯。 系 咯，想滚嗰啲唔得噶咯， 请你滚出去啦。 系啊， 即系有啲人就会有咁样嘅担心。咁呢个我几点翻屋企嗰啲，我系咪一定要俾所有人知咧？因为你真系有收集到噶嘛，有人有咁嘅担心啦。亦都有人有个担心咧，就会系话咯。就係話哇！你收集咗咁多我嘅資料之後，如果一個唔小心，你 個系統有啲資料外泄， 有 hacker 噶嘛，係咪外泄咗嘅話咧，俾人哋攞咗啲資料嘅話，會唔會有其他嘅用途啊？雖然即係你諗下，你知我喺嗰度住，又有我個樣係點，即係住喺嗰度嘅人可能會有呢個擔心嘅喎。咁但係同時間另外一邊咧就話點解會咁樣提出咧？即係有人就會話其實咧智能保安化咧，即係其實已經係 大勢所趨 噶啦， 即係遲早嘅啫咁樣，亦都。有人会担心就系话，因为而家佢哋遇到嘅问题就系话，保安哥哥都唔容易请，唔好以为话即系话咩工都好多人敲门想做，佢哋就话咧，其实而家咧喺人力资源嗰方面咧系有遇到困难嘅。 喂，咁问题你如果你想请翻到人嘅话，咁你咪待遇好系咯，要俾待遇 咁可能 系 又要 计啦。 咁你个每个月嗰、那个 开支 系啦，同埋你每个月俾钱管理费噶嘛，系咪？ 成个管理费佢应该好和味噶咯，锁车咁快。佢出晒名噶嘛，佢哋仲有啲锁车费有得分噶。 司机大佬都 司机大佬讲过好多次 啦。嗰啲保安员人员可能又唔同咯，可能两间公司咧又 唔系我哋就算当话，唔好理私隐啦，咩行得正企得正啦，咁你都要为啲住户着想就 系、 是，你系咪要佢每次都化妆先落楼啊？ 即系如果唔系认唔到， 认唔到几咁尴尬咧？阿陈太啊！都叫你噶啦，落咩妆咧？落楼啊，落妆系咪？翻唔到 嚟 啦， 系咪？ 系咯。 嗱，后面大卖场咯， 好一化妆嗰啲，突然之间发觉咗又认唔到。 系啊，你话一收手点算 咧？咁我想问啊，嗰啲细路会成长噶嘛？佢会大个噶嘛？ 咁、 啊、 你咪 update 咯， 年年冇 update 咯，系嘅，要噶啦。 update 嘅话，应该就唔使嘥你好多时间，都系影一张相啫。你平时你都插插插咁不停喺度影噶啦。但我估呢一个咧，而家就喺呢三座里面有一个讨论啦。但系延伸落去嘅话咧，即系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大势所趋，喺香港嘅保安业界啊，成为一个主流，会多咗地方咁样 用。我想话嘟卡其实都系已经系即系人哋睇 方便 噶啦，人哋睇唔到密码啦。你话啊，惊人哋咁样，哎喺度揿密码，人哋望到啦。嘟卡系真系只系嗰个人先有。 但系嘟卡嘅话，好似豪仔咁讲，系有漏洞噶， 即系惊俾人执咗嘛。 系啦，唔系执咗一件事，我摆到明，我系对住一个目标性嘅，我偷咗你，我知你住边。跟住我嘟入去，你谂下嗱，呢个都有一个可能噶，系咪？我有嘟卡啊，咁样系咪？ 不过咧，如果以近排咧嘅新闻嚟计咧，人面辨识咧，仲有一个危机嘅地方系咩咧？假设你不幸俾个贼制服咗你， 哦， 佢就好想偷你电话里边啲资料。如果以前咧就要揿密码咧，你唔讲嘅话，呢个贼耐你唔何嘅。而家唔同啦。 对住你个样已经开到锁啦， 系啊，因为而家流传好多版本咧，啲贼咧就会咧攞你个样咧，要你对住个相机，那个手机，咁你一望咧，佢就会开到锁。哎呀，咁你里边啲资料啊，就会俾呢个贼攞晒噶啦。 有啲咁嘅流传， 有啊，有啊，有啊。 咩啊？你记唔记得有个大妈我同你讲过啦，话佢个仔咧要夹硬要佢买嘢上网买嘢，阿妈 攞个面嚟， 攞个面嚟啦，开个电话，阿妈成日喺度狰狞咁样，又眨眼又瞄准， 避开佢， 避开佢，唔俾佢开啊嘛。 嗰 阵 时仲要有人试过话咧，呢啲人面辨识或者咩咧，佢话有试过，其实用翻张相，即系我哋用电话嚟计啊。 张相俾佢 scan 有阵时都 scan 到噶嘛。系。咁你话如果要讲，系啊，试过有漏洞噶。 你试下可唔可以到我电话咯？ 系噶，嗰阵时 我 试过噶。 点同学仔点会冇我相啫？ 系咪？系。 咁如果下次有呢啲咁点算咧？ 我唔知啊。 系。咁所以都系危险噶，啱啱先？如果你咁讲， 你唯一得个一个好处嘅啫，得一个好处嘅啫， 就系请保安啦。 唔系个人面辨识唔会问你攞利是咯。亦都唔识同你讲恭喜发财咯，系得呢样嘅啫。但系就 未攞咗新蒸头嗰阵时，嗰座都会有唔同嘅保安嚟咗噶。年年新年有啲你都唔 会唔会唔会，唔系到时会 upgrade 嗰个人面辨识系统，一 scan 完之后咧，佢会喺下面自动讲陈生恭喜发财，然后就会有利是识别系统。如果20蚊咧 pay you 都得，系啦，你就再系陈生恭喜发财。有銀紙識別系統，你揀幾多錢咧？咁樣，譬如而家你攞嗰啲順窿嗰啲智能櫃咧，佢都會拗打賞噶嘛？ 係咩？ 有㗎，有陣時佢會拗你打賞咧，佢就話：啊，你個包裹都擠咗喺度兩日啦，你會唔會有啲打賞咧？跟住下面就寫住0蚊啦，唔知5蚊、10蚊 咁樣。係 咩 咁樣㗎？消費 㗎，係啊，佢拗啫，你可以唔撳嘅，係啦。咁我通常都撳零嘅。 就係咁樣啊，有個保安喺度，嗰個人情味多，人情味喺度多好多㗎。係 啊， 我認同。 係咪先？係 啊， 即係嗰封禮。你不论大定小啦，你即系 一年你俾一封，俾两封嘅话俾啦咁样。 即系我真系会觉得系。 以后变咗就系同机械人倾偈咯，系啊。 机械人会同你讲咩啊？ 同埋咧， 人面辨识 佢讲下天气。 系啊。 同埋咧，我会觉得咧，即系用到人面辨识呢件事咧，我觉得只系真系入境处，即系海关嗰啲部门。 系啦，你先会信得过佢。 咁高界别咧，佢先至会用到呢件事呢样嘢咯。 即系你过你系去， 可以咁普及到咁。 系啊，咩日本啊嗰啲地方咧，你过境嘅时候，佢就会叫你有阵时望住佢只眼嗰度影张相嗰啲啦。 而家个个都要噶啦，好多地方都。 系啦，但系我就觉得真系 泰国啊，今次上一次放假去嗰阵时咧，佢要过指模，唔系要影相嘅，要噶啦，好耐噶啦，佢要攞四只手指嘅指模，唔使攞手指公，但系左右即系十只手指，你攞咗你八只噶， 哇，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 系咯系咯， 好 新系统系咪啊？系啊， 我都信嘅，你去， 因为始终有个国家嘅系统， 即系都系保安嘅，即系我会咁谂咁。 如果有北韩，佢叫你影，你影唔影啊？ 我唔会去咯。本身唔会去， 可以有选择 嘅。 究竟三年第一城会唔会成为继锁车第一城之后人面第一城呢？ 去咯， 我要你看到。来到 Sunday 的快乐跑到哪去了，但如果我有一只天使棒，能叫时间倒转回到那时光，想你的微笑想到我发烧，我无法再装模作样，快告诉我你在想些什么，在想我的好还是我的要。 You makeThank you.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首先，范伟琪啊，如果我有一支天使棒，边边边？ 好啦，嗱，俾你谂下，46蚊为咗46蚊告上法庭，你觉得会喺咩系件咩事？ 为胆气，为公义， 嗯， 就是、为咗46蚊。 系啦，46蚊 应该就系俾人收多46蚊嗰啲嘢，佢就为咗啖气话我已经有俾咗，或者我唔需要交呢个钱嘅。 其实好阵时为一定系噶，气咧， 会噶， 真系觉得个原因喺我度，个道理喺我度嘅话咧，嗰、那个价值唔系最紧要， 冇错冇错。 但要搞到上法庭，真系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系啊，46蚊、嗯、因为咧就系、是、因为有 个老公俾个老婆告上法庭，话佢点解？打斧头打46蚊咁样嘅， 嗯，嗱咁样嘅46蚊咧，系 费事答唔嚟啊！我听话点啊？系咯，费事嚟， 唔系咁要谂啲无聊啲噶嘛？ 系有一个大学生系啦，咁咧佢咧就买咗46蚊嘅嘢食，系啦，咁跟住咧被逼咧俾人咧被逼咧一条规例条例咧就被逼将46蚊嘅嘢食咧就掉咗去，因为你唔准带入嚟。 哦，即系课室唔准食嘢。 戏院都唔可以带外，好多地方都唔可以带外来嘅嘢食去到嗰间嘅餐厅啊地方咁样噶嘛，系咪？ 其实系噶， 系咪？ 其实 我觉得合理嘅喎，呢、嗯、一、這个即系 因为 个规矩讲到明嘅。如果你觉得你唔想守呢个规矩嘅话，你咪唔好拣呢个地方。 不过咁样， 我 只拣个 隐蔽啲嘅 地方，即系同一个品牌下咁，但系其他嘅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嗰啲，佢冇呢条规矩啊嘛。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本身个个国家嘅法律都唔一样。 咩嚟嘅先？ 嗱，就而家嗰个咧就系咧，喺大陆诶，有喺有个咧读大法律嘅学生，大学三年班嘅学生咧就高上海嘅迪迪尼，系啦，佢、 哦、 就系话佢啊，喂，点解你唔俾我带嘢食入去啊？咁、哦，因为佢系当佢入去入场嘅时候咧，检查佢嘅袋，就发现咧佢就 水都好似唔可以噶， 水得嘅， 水 就可 以， 水 可 以嘅， 咁样嘅有600毫升嘅以内嘅饮品啦， 水 得咯， 水就可以。 咁啊，跟住佢就带咗啲46蚊嘅人民币嘅食物啦。咁样入去咧，俾人检查到，因为有嘢食唔得，咁随即咧就要佢咧掉咗佢嘅。咁佢因为咁样而好愤怒，点解我唔可以带嘢食入嚟啊？ 咁我想知道佢告唔告得入啊？ 而家告紧。 如果佢告得入嘅话咧，真系。对好多游客嚟讲系福祉嚟噶，你个主题乐园真系为我喊啊，大佬啊！ 但系对嗰间公司嚟讲啊，佢未会系嗰、那个都系佢一个几大嘅收入。 我成日觉得你要我帮衬你间餐厅，你咪唔好卖100蚊一个包咯。 系 你卖翻正常50蚊一个包，我都帮衬得你条气锯啲啊！真系 系，因为佢嗰啲永远嘅价钱 太过分啊嘛。 就算系你唔好话主题公园啦，即系我头先话，譬如戏院攞嚟做例子嘅话咧，佢入边有啲嘅嘢食嘅话咧，即系都系一个热狗啫，系咪？ 80蚊就贵咗 啲，个价。钱系贵嘅，但你选择，即系好似我都系一个 package 嚟嘅。你买张飞就好似预埋你要入去俾人哋揿你啲钱咁样。 但系有阵时呢啲属于霸王条款啦，即系好似你唔同意咧，我就唔可以俾你用呢样嘢咧。所以我好期待佢告唔告得赢，告唔告得入，会唔会可以为我哋翻案呢？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占中发起人戴耀廷4月被裁定串谋犯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成，判囚16个月。上诉庭今日处理佢嘅保释等候上诉申请。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批准戴耀廷以现金100,000元保释。要交出旅遊證件，期間如果需要離港，需要由法庭批准，亦都要住在向法庭申報的住址。而有關戴耀廷等被告上訴的案件，排期在明年的2月24日至26日聆訊。房委會就新一期居屋電腦攪珠決定揀樓次序，攪珠頭10個號碼結果依次為48、63、32、03、57、18、80、47、51以及56。新一期居屋包括6个屋苑，分别是何文田的冠德苑、长沙环的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将军澳雍明苑、马鞍山锦辉苑和沙田旭和苑，合共提供4871个单位，以市价的59%指定价，售价由156万至529万元不等。 消委会去年一共接获243宗有关集运服务的投诉，主要涉及运费计算不清晰、滥收附加费、送递延误、货品在运送途中损坏或者遗失等。消委会说，有个案投诉人委托集运公司从内地托付货品来港，支付运费之后，收到集运公司来电，指货品的长度超出标准三厘米，要求支付200元的附加费，否则货品将会退回，并收取退件手续费。由于投诉人急于取货，无奈俾钱。在收货之后量度，发现并没有超标，集运公司知悉事主向消委会投诉之后，同意退还附加费。消委会说，一旦发生争议，网店、网购平台、运输及集运公司的责任难以厘清，索偿的过程耗时亦都困难，消费者可能要独立承担损失。敦促业界提高资讯透明度，包括尺寸限制、附加收费计算方式、延误及货品损毁的赔偿条款等。机管局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干扰或者阻碍机场正常运作之后，机场今早运作大致畅顺。在离境大堂和接机大堂都不见有反修例示威者聚集。在一号客运大楼出入口设置了大型水马，在场职员检查进入大楼的旅客机票资料和证件，有军装警员在大楼里面巡视。根据航班显示屏，有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而国家民航局说，针对近期香港机场安全运行受到的影响，民航局已经做好部署，通过增加运力、做好机票退改签、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的运力，保障内地和香港旅客的正常出行。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6点，升63点，成交额50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7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1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1.2，跌8.8。盈富基金26.05跌1毫，系升1毫。中国平安86.9冇起跌。汇丰控股56.45跌7.7，港交所237元升0.8，友邦保险74.4升0.1，中国铁塔1.81跌6仙，建设银行5.71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34。英镑兑美元1.206，欧元兑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403点，跌252点。港金现价报14,20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18.24美元，卖出1,5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另外，长沙湾的长发街有水务急修工程，长发街近住长沙湾赛马会门诊诊所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学界超声道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叶锦成，咁我系嚟自何明华会读银禧中学嘅，咁今年就系读中四啦，咁我其实系做一个演员嘅，由中一到中三咧，我都系参加校际戏剧节，咁咧我喺上一年同埋前一年咧，就喺2017年、2018年嘅校际戏剧节咧，都拎咗杰出演员奖同埋最佳剧本奖嘅。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次呼吁啦，我哋今日有呢个谢摩近阿摩远在丽园呢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啦，今日讲咧就系教堂篇，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讲下咧香港十八区里面咧有啲乜嘢教堂咧系好特别、好特特色嘅，又系即系哇！你出节目，原来嗰间教堂要排成半年啊、九个月、一年啊，先可以排到去结婚啊，咁都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可以如果有相嘅话咧，咁你就系可以 post 俾我哋睇下，几多嘅羡慕下吓。 网上留言无任欢迎啊，电话号码1872388咧已经开放。同时要提一提你哋。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豪雨录， 哇！狮子王啊！ 是啊，昨天带了个小孩去看这套电影，已经是复刻版来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在之前有这个动画版，现在将它变成真，但不可以说真人版，只能够说是真丝版。有人笑笑即是讲话像不像看 National Geographic， 因为整套戏都没有一个人的演员在这里，全部都是看狮子老虎大笨象。是咁，但系净系睇嗰啲，其实都可以睇到好多人情味噶、哦。特别系当你带住一个4岁几嘅小朋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经验。如果佢系可以乖乖地唔会嘈喧巴闭嘅话咧，其实你同一个小朋友睇戏，可能你系会睇得更加投入噶、哦。 哇，你讲少就好啦，啲僆仔会嘈到你睇唔到，仲会问㗎喎。嗱，我就正想讲啦，佢如果唔系骚扰到你嘅话呢，佢喺隔篱一路睇，佢一路有啲真情流露嘅反应呢，其实往往系俾你就咁自己睇，或者一个大人睇呢，系更加深刻㗎。嗱，好简单啦，狮子王嗰个剧情大家都知道噶啦。总之就有呢个复仇啊、成长啊、俾人陷害呢啲经历啦。咁你如果大人睇嘅时候咧，可能因为你喺现实生活里边，亦都遇到太多类似嘅复仇啊、报仇嗰啲嘢，你会比较冷漠啊。但小朋友睇嘅时候唔系嘅，佢喺隔篱一路睇咧，有边几个场面咧，佢会特别紧张咧。譬如见到咧刀疤咧，佢就会陷害木法沙嘅时候咧，即系嗰只狮子啊。佢緊張到咧，佢不停會同我講話：爸爸，我唔想睇呢段，我唔想睇呢段，因為佢知道下一步咧，佢就擁咗佢落個山崖嗰度。小朋友咧真係好天真嘅，佢會第一時間咧已經驚緊嗰個位咧，佢會有好大嘅反應。反觀大人，無論你知唔知個劇情都好咧，大家都係坐喺度，咁落去都冇辦法噶啦，係要咁安排噶嘛。所以僆仔好似突然間喚醒起你一種咧惻隱之心。其实咁样拱落去好阴功噶噃。如果你作为一个演员咧，里边啲动物咧，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嚟睇咧，我谂佢会觉得自己嘅演技咧系会加多一百分嘅。因为点解咧？譬如嗰啲咩猎狗啊出场嘅时候咧，大人睇到都当冇到啊嘛。啲僆仔好紧张噶，嗰啲猎狗出场嘅时候咧，我仔捉住只手咧，直情系咧全程都唔放嘅。即系等于以前好似带女仔去睇鬼片一样，咁如果你话啦，只猎狗如果对住大人咧就好冇瘾嘅，佢吓唔到我哋，小朋友就惊啊，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嗰啲叫做爱恨分明咧，僆仔系做得好足嘅。有冇边一幕啲小朋友会睇到哈哈大笑嘅咧？哇，我仔琴日有一幕咧，岂止哈哈大笑。佢直情睇到拍案叫绝啊！真系拍啊！佢直情喺度咧笑到话，嘿嘿嘿，耶，好耶咁样。边一幕咧？我俾三秒你自己估下啦。就系最尾，当呢一个辛巴翻去挑战翻阿刀疤嘅时候，当咧佢就寡不敌众啊！嗰只野猪啊，好似叫彭彭嗰只野猪，佢就突然间咧冲出嚟，哇！攞个只牙咧系咁撞啲猎狗，一次过咧就一个打十个。哇！我个僆仔睇到咧，直情系咧，本来坐喺度嘅，佢企咗落嚟，系咁拍手，系咁喺度大笑。即系好在嗰个时候场面混乱咧，你笑都唔系好影响。你开头你会觉得哇，使咩咁夸张啊，僆仔？但后来你会明白佢点解咁激动嘅？因为点解咧？佢会好似睇到咧一种好人打坏人咧，仲要系打赢佢，好似叫做吐一口污气嘅嗰种感觉。所以佢系不禁喺度大笑大叫，咁后来嗰只忽忽咧拎埋碌棍咧，系咁帮手解围打人嘅时候咧，佢又系咧即系手舞足蹈啊，甚至乎同我讲话翻到屋企咧，佢要拿住屋企个小花樽咧，佢话就要当系嗰个木棍咁打，我已经制止咗佢噶啦。我话屋企唔系非洲大草原，唔可以俾你乱咁打噶吓，同埋我哋呢度冇刀疤吓。但呢个就系带小朋友睇戏最特别嘅地方咯，因为佢会俾我哋大人咧所有嘅观感咧，你唔好睇小佢眼细耳细，佢呢啲观感比我哋敏感一百倍，都系一个爱情线，佢会睇到真系咧笑出嚟，都系睇到一个咧即系坏人咧就走出嚟嘅话咧，佢可能会惊好多，因为佢哋。成日都讲噶嘛，大人咧越大咧蒙尘啊，即系话我哋俾好多咧生活嘅烦扰或者我哋自己嘅经历咧蒙蔽咗自己好多感觉，去到有啲地方咧，可能你都会见惯不怪咁样，所以你同佢一路睇嘅时候咧，我自己都紧张埋啊！我一路睇，我见到只野猪打走佢哋咧，俾佢咁大笑嘅反应咧感染咗我咧，我都觉得好似哇好大快人心啊！哦，唔好意思，系大快猪心啊！当中仲有一幕咧，我觉得好适合而家嘅环境去理解嘅，就系当辛巴俾人哋赶走咗嗰个傲气领地，咁去咗另一笪地方啦。嗰笪地方咧，哇，鸟语花香，与世无争，落树成荫。佢仲要唔使点样出去捕猎，佢可以食虫咧，佢就已经可以过到活噶啦。咁后来嗰只嗱嗱走翻去揾佢，就希望佢可唔可以翻去傲气领地嗰度帮手争取翻个公道。 嗰陣時新巴同佢講，佢就話唔使咯，我唔想翻去咯，我覺得呢度好好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嗱嗱都同佢講，嗰度先係你屋企，同埋嗰度而家係俾緊呢個刀疤侵襲咗，你係咪應該要救翻，哪怕係救翻你母后咧？嗱，我覺得呢一段咧係令到好多大人可能都會有個觸動嘅，因為當好多大人而家決定咗，無論乜因為咩事都好啦，佢突然間想移民嘅時候咧。我觉得真系同头先个剧情好似，你自愿又好，被逼又好，可能你都想离开你而家生活紧，你觉得已经系乌烟瘴气嘅傲气领地，你就远走他方。但系可能仲有啲好似娜娜呢一只咁嘅狮子，佢好想唔系，我好想令到呢个屋企咧变翻以往咁生气勃勃。咁你会点选择呢？你会唔会好容易就可以放弃？你就会选择移居他方，去嗰啲鸟语花香，但嗰度唔系你屋企嚟嘅，定系你会好似娜娜咁样咬都要咬翻阿辛巴翻去，为自己嘅屋企作一啲努力，做翻一啲建设咧？狮子王教识你好多嘢噶，小朋友可能教识你唔好讲大话，可能教识你要认清自己。大人唔知道你睇完呢出戏之后，你会唔会都可以喺动物身上学到啲人性咧？ 为咗令厨房变得冇咁热，我要令到依度变成一个水母间啊！ 唔得嘅，老板娘，变咗水母间湿湿立立，好易跣亲伙计。 咁如果唔变做水母间，咁大家一齐着背心、热裤、凉鞋咁翻工咯。 唔得噶，要着合适嘅工作服啦。如果真系惊热嘅话，就要安装抽风系统噶啦。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 Misha 叶巧林。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豪宇禄你播放那首歌是 Beyonce 的 Spirit， 是这个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 前阵子我们都有讲过，即是珍珠奶茶呢就去了这个日本之后呢， 很疯狂啊。 好疯狂。疯狂到你看到之前有报道呢，有人愿意排五个钟头或者六个钟头队去喝一杯的珍珠奶茶。但你有没有想过他现在疯狂到的地步要行多了一格。 是怎样呢？ 不单止你会在街上买，是不是他开了个主题公园。 珍珠奶茶主題公園， 你冇聽錯，我都冇講錯。我睇我都唔信，我直到我睇埋條片， 將啲珍珠變咗卡通化，即係 珍珠變鳳凰啊，係嘛？ 即係粒珍珠黑掹掹嘅嘛，即係圓咕碌一點黑嘅啦。咁跟住即係加啲眼啊，加啲手加啲腳咁樣啊？ 又唔完全係嗱，因為咧佢之前其實咧上個月咧已經宣布咗咧，就會開一個咧就叫做。東京都睇清楚個名先，珍珠奶茶主題樂園，跟住咧 東京㗎， 係啦，東京嘅 行得好快喎，想話佢哋。 但係首先佢個名字就講到咁大啦，我睇咗佢個片段，即係因為喺前兩日13號嗰陣時咧就正式開幕啦咁樣。我睇咗裡面咧就唔係你唔可以當一個樂園去睇嘅，我覺得，即係冇機同遊戲俾你玩嘅， 即係你唔係坐緊珍珠過山車， 係啦，冇起得咁快。 如果 係 咁 啊， 幾過癮喎，真係。 全部碌落去嘅， 即係等於譬 譬如我去嗰、那個 VR 嘅好多珍珠，你玩過山車飛埋嚟。 因為我去嗰個積木樂園嗰度玩咧，佢譬如話佢有得俾你坐激流嗰啲船咧，佢唯一佢有一個賣點咪就係咧喺嗰個水池度咧，全部都係漂浮嗰啲積木咯。係 哦。 咁如果你話珍珠嘅話咧， 坐嗰時嗰啲唔係用積木砌㗎。 哦，唔係你坐住個水泡，個水泡上面咧仲有啲裝置咧，俾你塞嗰嚿積木咧去砌落去，俾你自己砌到個好靚嘅東西出嚟嘅。水上面都有漂浮嗰啲膠嘅積木，等你可以玩咁樣嘅。 系 啦，你话如果佢珍珠奶茶乐园变咗咁样都几干喎。 嗱，我可能话真咧，真系冇去到咁快嘅，但系佢喺度好疯狂咯， 都疯狂嗱，简单啲嘅 日子啊。 正式开张咗之后咧，其实就日日都爆嘅。 哦， 嗰个地方咧系唔大嘅。 我估，因为咧佢咧就未话将珍珠奶茶咧摆咗喺好多唔同嗰个食物里边啊。 之前有嘅， 系啦，即系林林种种啦，喺各方面都有啦吓，或甚至乎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去煲饭啊嘛， 系啊， 咁会唔会系嗰个叫做嗰主题公园就系咧，系集合晒所有唔同嗰啲铺头有唔同最对珍珠奶茶唔同嘅食物摆晒喺嗰度集中晒嘅。 嗱，佢有珍珠奶茶嘅延伸食物系有嘅，数目咧冇大家想象嘅咁多，亦都会有咧唔同品牌嘅珍珠奶茶铺咧就喺里面度开铺，咁啊大家即系我其实呢个我已经觉得好奇噶啦。其實飲一杯都幾頂噶咯，喂，即係幾頂胃啊！你明唔明白？你就算有好多間嘅話，你都唔係哇主題樂園啊，間間飲一杯先，其實你係飲到嘔噶，真係咪咁意思？係咪先？嗱，但佢都有唔同嘅品牌就喺度， 喺曬裏邊啊， 又未到喺曬嘅，因為我估都真係好多品牌，我都講咗個地點真心唔大嘅，佢入場費咧都係收咗千英嘅。 知道知道。 即係所以你唔好想象會係即係個主題樂園咁大咁樣啦。 OK， 但係佢裡面咧有十個地方，係令到日本人覺得。卡哇伊呢好疯狂嘅。 例如呢 就係、是、十个唔同嘅影相位。 哦 哦、会做啲乜嘢呢，即係譬如有一个少少似波波池咁样嘅物体。但 係 呢 佢。全部係黑色嗰啲珍珠奶茶嘅。 佢个。 即全部波都係黑色嘅。 係啦。佢个感觉呢就係似呢有个杯啦，好似珍珠奶茶嗰个面咁样啦。 你浸入 去。你就可以坐落去浸咗落去旁边呢就有唔同嘅波波中间呢就有支飲桶咁样突咗出嚟。就有唔同嘅影相位。俾大家打卡， 呢啲咪犀利咪快咯，嗬！ 都真系快 啊，真系快啊！ 跟住佢仲会有唔同，即系嘅唔同嘅背景嘅，即系有一啲咧，可能就系有一个好大杯 嘅珍珠奶茶， 好大杯嘅珍珠奶茶，高过个人嘅咁样，跟住你就可以同佢一齐影相啊咁样。有啲咧就好似有架手推车咁样，里面又装咗唔同品牌嘅珍珠奶茶，即系都系一啲大型嘅装置，主要咧就俾大家去打卡嘅咁样。咁但系咧里面嘅人 犀利啊，去食住呢个主题。系嘛？呢啲 即系估唔到佢日本对呢样嘢咁疯狂，真系想象唔到。 一千 yen 啊，一千 yen 入场费， 一千 yen 其实都讲紧几十蚊噶嘛。 系啊， 咁都多啲嚟物啲手 嘅、 哦。 都系噶啦，但系就算佢物啲手嘅话，我头先都讲咗啦， 系 长期爆嘅，因为咧佢每一日咧有个即系名额嘅，唔系大家想去就去嘅、 哦， 而且系限定时间开放，只系由八月十三号到到九月十六号咧，先至有呢个东京珍珠奶茶游乐园，大家就可以去睇一睇嘅。 因为场地租到嗰个日子啫嘛，系嘛？ 你有冇发觉我哋算唔算系走宝咧？即系香港人兴咗咁耐，台湾又兴咗咁耐，即系咁样大家互相喺度兴，我哋嚟嚟去去，净系即系将佢变成普通珍珠，一系就波霸珍珠，点解谂唔到可以变珍珠乐园嘅咧？真系、哦，日本就系、是、我头先见到佢仲有一款咧，系用酒嚟捞落珍珠度咯。 啊，系啊，即系一啲延伸嘅食物都有。 系啊，即系你谂下，点解佢哋会对呢个物品嘅钟爱疯狂去到咁大嘅地步？真系 系咪其实嗱，因为我哋唔系日本人啦，我哋见到就算去到日本，都系见到佢哋有开呢啲珍珠奶茶嘅铺头，佢哋个疯狂嘅程度同香港系咪真系有？比對啊！ 一睇就睇到咁瘋狂啦！ 你問連主題嘅 六個鐘都 有 啦。 講真，我哋咧之前中意排嗰只黑糖珍珠奶茶嘅時候咧，一樣我哋排成三個鐘噶嘛。嗰時咪話喺 半個鐘我都我哋 咪話喺嗰個銅鑼灣定灣仔條後巷度咧，嗰時咪講過一次噶嘛。嗱，如果齋以愿意等待嘅时间嚟计咧，我哋香港人就点会输俾佢啊？ 我哋都中意排队， 我哋都中意排队嘅。 但系最大嘅问题 都排， 系啦，系最大问题就系咧，我哋斋排嘅，我哋买完打完卡咧就冇下文嘅咯。佢哋系真系将一个潮流咧，嗱， 变成一个文化， 冇错。 少少， 其实你而家不得不佩服咧，点解我哋成日话咧，咩都系源自日本咧，我哋咩都抄佢噶嘛。即系我哋而家香港 有啲啦， 好多你嗰啲街头潮流小食咧，有啲都系由佢哋引入嚟噶嘛。可能我曾 曾经都试过唔忿气嘅，有冇搞错啊？点解咩都要日本叻啲嘅咩？你而家你望下珍珠奶茶呢件事， 真系啊， 佢真系大家都疯狂噶，但系佢疯狂得嚟咧，衍生唔同嘅产品。头先讲啲咩食法啦，唔同嘅产品啦，然后直情系搞到好似一个学你话斋文化现象咁样啦。 即系佢捉到路就系话，哇， 玩到尽啊！佢真系 钟头，即系话好大受欢迎啦。 系啊， 因为其实日本人咧，当佢好嗰样嘢咧，佢真系坚想排。譬如我试过喺池袋咧，住间酒店嘅时候咧，佢有间。冬甩啦，买冬甩啫。 系， 哇！我想话俾我由朝早去即系落酒店之后 排队 啦，跟住我翻到嚟又排队啦，再落翻去嘅时候佢又排队，系冇完过噶嗰条队。 系， 咁即系话日本人排队嘅文化同埋喜好嗰样嘢系一个潮物咧。 佢会做得好好啊！ 就会做得系一个好大嘅文化。 我觉得未必系佢做得好好，系可能日本人嗰啲谂法啊，同香港人有啲唔同。香港嘅潮流成日话好快噶嘛，其实我哋呢度好贴噶，唔好似话日本嘅潮流啦。外國嘅潮流啊，嗰啲咩 challenge 啊，嗰樣嘢咧，一嚟到嘅話咧，我哋香港人係行得好前的。 但係我哋跟啫嘛。 但係跟住永遠都係亦都走得好快咯。那個、 最大嘅分別就係頭先你講得啱，我哋跟啫嘛。 係， 我哋冇自己創造屬於我哋自己嘅潮流。嗱，你一對比咧，日本如果佢只係停留喺排黑糖珍珠完咗咧。佢同我哋一樣，但係佢加咗頭先唔同嘅嘢咧，你已經突然間覺得 自己一啲新嘢啦。係 日本嘅珍珠， 喂，其實呢啲我哋即係香港政府都可以諗下嘅喎。我哋香港都係美食天堂啊， 唔得㗎，唔好叫政，冇人會叫政府諗呢啲嘢㗎，一定係自己民間自發㗎。係 啊， 講真 嘅， 即係唔係話有。 而家我哋成日話要有多啲嘅旅遊點啊嘛。如果嗱，我哋當抄人哋條橋啊，人哋有個珍珠奶茶嘅遊樂園咁樣，我哋都可以有唔同一個細細嘅景點，有好大劈。嘅雞蛋仔啊，缽仔糕啊，即之類嘅嘢，老婆餅啊， 要啲人瘋狂先得咯，都要。 咁你當多個旅遊點，外國嘅朋友佢哋中意嚟香港食嘢，有個地方俾佢哋打卡嘅話，可能都係一個賣點嚟嘅喎。 你講得啱啊，因為咧，我咪話有一次去倫敦嘅時候咧，見到嗰個我哋平時食嗰啲格仔餅定係嗰個叫做雞蛋仔。佢只係加咗雪糕落去咋嘛，哇！嗰條隊排到山東街咁樣。 香港都有，香港都有咁樣夾嘅。 其實我今次過去咧，嗰邊咧多咗好多好多好多珍珠奶茶嘅鋪頭喎，嗰邊都好紅，即係唔單止淨係日本啊， 即係你話 英國 嗰 邊咧，珍珠奶茶嘅鋪頭多到不得之了。係 啊，同埋而家咧仲會有一個現象係點咧？可能你再過多一兩年咧，如果你問人哋珍珠奶茶源起自邊度，甚至乎話咧最受歡迎，即係可能如果話喂，不如飲珍珠奶茶咯，仲要話好似飲啲勁啲嘅。 我要去飲邊一個地方 城市嘅奶 茶？ 你唔會揀台灣啊，因為台灣都冇咁多花款。你可能話我去東京飲珍珠奶茶。 我真係好想問，台灣本身有冇珍珠奶茶遊樂園嘅咧？ 我哋起碼冇聽過啊。 可能有嘅，如果我哋聽眾 知， 可以話俾我哋。 我諗真係冇，因為咧其實仲有 真正捉到鹿脱唔到角嗰個，可能係台灣唔係香港。 唔係，咁可能仲有一格嘅。 唔係我哋啊，因為我哋都貼緊我 台灣， 台灣傳過嚟噶嘛， 冇得比嘅。 係啊， 我哋話齋佢 起源。係啊，咁但係如果你用綜藝節目嗰啲潮流都係咁嘅，通常都係日本玩完就到台灣，台灣玩完香港抄咯，都係咁噶啦。而家都係，只不過 模仿個模式啫。 係啦，不過咧，我都冇得硬逼出嚟嘅，一定係佢嗰個市場瘋狂到一個地步咧，就令佢自動衍生出嚟嘅啫。 你諗下，你淨係琴日睇嗰個日本女仔飲如何飲珍珠奶茶，你又睇到開心啦，係咪先？ 有冇試過可以兩隻手都唔拎大個杯就飲到珍珠奶茶？我係唔會揭曉個答案嘅。有興趣嘅朋友，你哋自己諗下啦嚇。 报展开一项缉毒行动期间，遇到枪手开火，两名警员一度被困民居，大批警员到场增援，双方对峙超过四个钟到晚上，现场仍然不断传出枪声，警方游说枪手投降，受伤警员被送上警车，再转送医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罗莎集结在大阪西南偏西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四国。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 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6点，跌15点，成交金额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1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跌10蚊；盈富基金25.95冇升跌；中国平安86.4，跌5毫。汇控56.35，跌8.7；港交所235蚊，跌2毫；友邦保险74.15，跌8.5。友邦保险系74.15，升咗8.5。建设银行5.69，升5仙；中国铁塔1.8，跌7仙；新鸿基地产111.1，升2.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9.451，瑞士法郎8.053，澳元系5.316，加元5.893，新西兰元5.049，欧元8.7396，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3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420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7美元，卖出15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咧，快线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噶。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就系荃湾路方向九龙啦，近住兴芳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嘅。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挤塞，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另外啦，新田公路方向元朗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快线意外就清场啦。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就去到加州花园，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啊。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呢段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加州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日去到3:00，你系咪觉得周身骨同六神无主，头重重，脚轻轻？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 ，Eric 燕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搵翻个魂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两位伙计， 为咗令厨房变得冇咁热，我要令到呢度变成一个水母间啊！ 唔得嘅，老板娘变咗水母间，湿湿立立，好易跣亲伙计。 咁如果唔变做水母间，咁大家一齐着背心、热裤、凉鞋咁翻工咯。 唔得噶，要着合适嘅工作服啦。如果真系惊热嘅话，就要安装抽风系统噶啦。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 Misha 叶巧林。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道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不是未去过啊？ 你不是未去过啊？ 即系呢一集成个心都虔诚咗， 系， 唉，充满住呢一个沐浴喺神圣光辉之中。 我简单啲嘅，我冇咁神圣，我净喺度谂咧，即系自己啊，去到欧洲嘅国家旅行嘅时候咧，明明唔知道人哋嗰个教堂系咩背景啊，即系你净系见到个建筑物好靓啊，你就会猛咁影相、影相、影相，去完一度又一度，系唔否认人哋嗰个建筑真系，因为可能系一个历史嘅古物啦，好有纪念嘅价值嘅，好有历史嘅背景喺度嘅，就不停影相啦。但其实如果你揾翻资料嘅话，香港一樣係有好多有背後有好多意思啊，好美麗嘅教堂咧，我哋都應該要去打個卡影啲相嘅，真係。 好啦，所以今日這麼近那麼遠，帶你睇下究竟香港地有啲咩好特色嘅教堂。嗱，我哋都呼籲啲聽眾打嚟嘅。由於我哋第一格咧都曾經呼籲過咧，就話喂，你有冇喺嗰度行禮結婚啊、觀禮咩都好咧？咁我就貢獻一個咧，好多人都知嘅就係、是、呢個八大尼八大尼嘅呢一個啊八啊應該係。八大尼 系 呢一个教堂， 薄扶林嗰边嘅就 系啦。嗰阵时我哋有同事喺嗰度结婚咧，好早之前咧，咁我第一次嗰阵时我仲好大乡里咯，我话你哋系教徒嚟嘅咩？吓系，我点解你哋可以喺嗰度结婚嘅？佢话可以噶，原来可以喺嗰度申请噶咁样。 呢、這个咧就系一个我嗱冇记错，应该系一个基督教嘅教堂嚟嘅。不过佢哋咧就可以容许咧非教徒咧都喺嗰度行礼。咁当然咧个形式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即系未必有咁多，因为你本身唔系教徒啊嘛，个婚礼未必有一个宗教。嘅儀式喺度啦，但系嗰度影嘅相 好靚 噶， 嗰度又系一啲即系好似古建築咁嘅樣咧。 系咪喺呢個致富花園？ 系啦，系啦，嗰頭，系啦。 因為前年咧，我有個屋企人都喺嗰度結婚，我話哇，兜咗好大段路，我之前識 有少少 嗰度， 冇錯， 係啊，即係比較崎嶇嘅，即係比較迂迴嘅，咁但係好靚。 呢個都係好出名咧，俾人哋結婚嘅教堂咯。香港好似有幾個都係可以開放俾你咧，就係話。唔係教徒都可以揀喺裏面行禮，但呢個真係個個都排長龍噶，揀親都去嗰度噶。 就係正正因為咧，即係因為有啲即係宗教啦，佢有啲好嚴謹嘅遵守，就話你一定要教徒先至可以喺佢哋即係啲教堂裏面去行婚禮嘅。咁但係即係所以呢一間話就唔需要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租借嘅場地俾佢嗰個用途嘅話咧，咁所以要大排長龍咯。 嗱， 因為唔係個係教徒嚟啊嘛。 喺網上面咧係有攻略啊，教大家點 樣 book 嘅， 係 啊，會啊，會啊，好誇張啊！ 即係佢幾耐之前咧就會咧即係開始俾你做呢個預約啊，嗰樣嘢 嘅 話 咧，咁嗱你呢個月去一定冇問題。 唔好咁講，都唔係一定啊！我話 因為西式佢又唔計呢啲鬼節噶嘛。 咁但係你 中國人啊嘛， 你行得去教堂嘅 咩四大長老唔係咁諗喎， 唔係不過可能咧就話先註冊後擺嗰啲中國儀式嗰啲，可能去到八月中秋咧， 我覺得有唔同嘅女士們咧，就算男士都會嘅，可能佢一生夢寐以求咧就喺個教堂度行禮，即係呢一個嘅話咧，所以大家有啲乜嘢嘅經驗咧，絕對歡迎啊！1872388同我哋分享，網上留言亦都好歡迎啊！ 但如果睇睇下咧，伯大尼咧好巴閉嘅喎，第一佢係法國嘅建築啦，因為佢係法國教會興建嘅啦， 哥德式建築，淨係呢個名字都勁啦， 係啦，咁啊即係尖頂啦。咁又第二咧就話咧，原來佢喺2006年咧修復同埋改建工程完成之後咧，就變成咗咧演藝學院嘅電影電視學系嘅校舍。 係啊， 其實佢係一個古蹟校園。哇！咁你翻去其實都係可以探母校咁樣，我當係 都係嘅。不過我自己就冇喺嗰邊度上過堂咯。 係係係， 同埋我讀緊嗰陣時咧，未成為嘅。 因為2006年啊嘛， 係啦，唔好講嗰啲。 係啊，咁如果你話咧，我未見過張相，究竟有幾靚咧？咁唔使一定要睇相嘅。我見到網上面有一個非常精句咧，去形容呢一個建築物咧，就係有1、2、3、4、5、5個字就得㗎啦。唔似喺香港 啊！ 因为佢周围咧，薄扶林嗰边咧都已经系多啲树木啊，跟住佢就中间咧一栋白色嘅，系啦，嗰个位好似未必望有冇望到海咧，我都唔肯定，因为我都系去过一次。 喂， 有朋友结婚咁， 我哋有啲秘密嘅同事咧，马上 WhatsApp 我哋啊，佢话你咧如果要去伯大尼嗰度booking 咧，要成年前斗快打电话去登记， 同 book 酒店一样， 再等教堂复翻你有冇成功预约到啦。佢话咧呢位神秘嘅同事咧就系记得曾经喺凌晨零时同屋企人朋友一齐打电话，电话一通就即刻留言。佢话当年嘅时间咧系2014年啦， 凌晨零时 系啊，点解要咁样去啊？ 即系嗰啲员工系咪啊？ 留言咋，因为等教堂复翻你咁样咯。佢一打去，然后电话一通咧就即刻留言。喂，你好，我系陈大文，我要留言结婚咁样。 系 啦，犀利真系。 我都有个介绍啊， 好， 我哋镜头一转。30年代，嗱，我哋香港咧有好多嘅建築風格咧，就係比較即係嗰陣時就會係即係有英國殖民地嘅即係兩方面啦。平時我哋諗嘅教堂咧，會係諗即係嗰啲啊好高大啊，有十字架啊呢個。如果你有冇見過，原來香港有教堂係中式外觀設計㗎。 由頭先我哋講嗰個咯。咩元朗定系上水？ 除咗元朗 ， 仲有 仲一个， 呢个咧系阿宇帮我揾嘅，佢就话咧沙田道峰山嘅基督教丛林咧，即刻俾我两位拍档睇下先。 我知啊， 佢系有嗰啲飞檐嘅直情。但系咧，佢门口我哋平时可能未写住少林寺咁样嘅，佢就写住圣殿两个字。 呢个神奇喎，呢个 系啦，嗱，可以讲解多少少嘅嗱，真系一个中式嘅建筑，成件事咧就系一个中式，有少少似一个冬菇亭嗰个咁样嘅外貌嚟嘅。 唔系啊，点系冬菇亭外貌？ 唔系冬菇亭，佢呢 啲 咧， 宝 塔 系 啦，仲要有埋咧嗰啲瓦片嘅， 有 嗰啲飞檐 嘅， 系啦， 尖顶嘅，系啦，但系尖顶嗰个唔系十字架喎， 系啊。 尖顶系有十字架噶，去到最顶嘅最顶嗰度咧，都 系 有个十字架嘅。 系啊，总之你就咁睇咧，你完全只系会觉得好似去咗江南嗰啲咧，亭台楼阁。 总之系沙田有咧，就知道道峰山咧。 哦，犀利喎呢 个， 唔止沙田有，因为就话嗰阵时30年代可能兴建嘅一啲嘅教堂啦，都系有一啲外国嘅特色加中国嘅特色，例如喺大坑啊、圣玛利亚堂嗰度咧。如果你就咁睇嘅时候咧，即系近嗰边有间医院嗰个位置。字隔離嘅啫，首先佢有好長嘅樓梯咧，就可以行上去咁樣啦。另外咧，都係嗰啲飛檐咧，係要飛出嚟噶，嗱又可以睇下啦。 呢度邊度啊？ 大坑， 哦大坑， 成個咧教堂嘅外牆咧就係可以為棗紅色嘅，但係呢個頂咧就係綠色，有啲飛檐，好似有啲瓦磚啊咁樣嘅，所以嗰個特色咧都會話， 哇呢個勁喎！ 去到外國、去到歐洲你都揾唔到啊！ 哦呢個真係要大力推廣，我覺得 好有歷史嘅遺留落嚟嗰啲。 不過呢一個咧就比頭先道峰山啊，嗰個咧道峰山咧就真係超中國， 超中國。 你可能 係 係啦，呢個咧就有少少平衡到嘅，即係因為你外表睇到咧，你又唔係一個純中國嘅建築物咁樣樣咯。 但好少即係 真係好少見到 喎，係飛檐，係 啊，呢個真係好特色，即係好似中西融合咁。 其實最簡單，佢用咗磚瓦已經係好唔同啦。 係啊，好，我又介紹一個愉景灣。 愉景灣， 愉景灣有一個好靚嘅白色， 我都揾到呢個 玻璃舊。 度嚟嘅，愉景湾就系哇， 系愉景湾咯， 咁靓啊真系。 点啊，陈生？ 你话愉景湾啊？ 愉景 湾 啊， 系 愉景 湾 系啦， 系 啦， 系咯。 呢个咧就叫做海滨， 好靓呢个 吓。其实呢个就系一间酒店 附属嘅一个叫做小教堂啦，俾大家去进行呢个 小婚嗰啲婚礼仪式， 系啊，好靓。 形容下吓，佢本身咧就成嚿咧就三角形，好似一个三角形朱古力。嗰個嘅感覺嘅，但係成個外牆咧就係白色，再加上一啲透明嘅玻璃，入邊嘅設計係點嘅咧？講真，如果你入邊影出去咧，即係新人要簽字啊嗰刻咧，即宣誓嗰刻咧，成個就係落地玻璃就係你嘅背脊啦，落地玻璃出面咧就係一個一望無際嘅海洋。 喂，你仲要睇下夾唔夾到？唔知佢係向住日落嘅，如果係向住日落嘅話，就 嗱我唔知係咪向住日落，但係成個教堂入邊咧。都是白雪雪的、 啊、 所以真的会似很多人要去那些巴黎啊 可以加到人 是那些天涯海角那里结婚的感觉呢这里有我觉得这里有。 天我觉得你应该屈刘华去 摆 多次走啦。 你廿年了嘛今年是不 是你去那里再登记多次跟我说这些好抵玩这些又香港又近是不是 再度许下你们的盟誓。 再度重遇你我不应该唱这首 歌。我就想说很不礼事啊。 这个就是需要有个任何嘅宗教儀式啊，即係 即係信仰 係啊，係啦， 佢喺酒店入邊噶嘛， 咁當然你喺裏邊又，如果裏邊設只燒豬又好似有啲怪啊， 唔係，跟住咧擺嗰啲咩花燭啊， 係啊，真係好嗱，我哋介紹咗各自一個特色少少嘅啦，咁我哋聽下聽眾電話啦，18723888，你有冇去過、遇過、見過一啲好有趣喺香港嘅教堂咧？電話旁邊有朋友啦，錢先生啊，哦，善先生， 你好 ，Hello，善先生。 你好，咁主持，因为咧，我想介绍下， 好啊， 中环基督教会公理堂啊，喺呢个毕业者士街嘅， 毕业者士街嗰度， 中上环嗰边， 系啦，早期咧就系楼梯街嘅呢间教会，咁依家就重建咗之后咧，就喺毕业者士街嗰度咯， 系 咩名话？ 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 公理堂， 佢 个 特色个外形特别，定系内笼入边特别咧？佢系 外形咧都系三层高。咁現在嘅位置咧都有聚會嘅，咁咧就係三層高啦，咁就三角形嘅，都係西式嘅建築，咁亦都可以舉辦婚禮咯，咁亦都係樓梯嚟嘅，冇 lift 嘅，係啦，冇 lift 嘅，咁咧就都有做禮拜嘅，因為每個禮拜主日咁樣咯，咁幾特別嘅，咁。 哦，因为楼梯街嗰度啊，系我头先都即刻上网望一望咧，佢就哇，真系好长，好长嗰条楼梯。如果要行上去嘅话， 咁就佢代表谦卑啦，即系个意思咁样啦。咁都几有历史嘅，因为我哋都系会有咧，系孙中山咧都喺嗰度受洗嘅，即系有历史记载咁。 哦，系咪啊？ 系啦，咁我哋都初初唔系好相信，咁大家可以研究下咁样咯。 哦。 咁样咯， 系 OK OK， 哇，多谢晒你嘅呢个提供啊吓，唔单止咧就有一啲之前啊附近咧，因为都几多改建啊，最紧要咧就讲到一样嘢俾我哋知，就佢、是、背后嘅历史啊，孙中山先生啊，都系喺嗰度受洗噶咁样。 系 OK， 呢个就系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系我先睇到张相咧，佢嘅建筑物嘅外墙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十字啦，因为佢个十字架有两个嘅，喺个顶嗰度咧就固然有一个就竖立起嚟嘅十字架啦。但佢外墙嗰度咧，又就用咗咧唔同嘅窗户啊，就变成咗一个十字架咧，就打直同埋打横咧，即系有唔同嘅窗口咧，就开咗呢个开窗位，咁就变成咗一个十字架咁样嘅造型啦。啊，都几特别嘅呢个。 系啊，多谢晒冼生你嘅电话， 多谢晒冼生。OK， 嗱，咁啊，所以都可以欢迎大家打嚟咧，18723888，18723888啦。究竟你有冇遇到一啲你觉得咧好有趣嘅教堂啊？你会唔会又想同我哋一 起推介下嘅？ 系啦，推介下咧，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介绍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根据2018年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数据显示，在被情报的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之中，大麻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吸毒者数目还有上升。而首次被情报吸毒者的毒龄中位数为 4.7 年，代表隐蔽吸毒的问题仍然持续。 香港戒毒会坳头青少年中心社工张正杰分享，说他所接触的戒毒人士有些会因为吸食大麻而成日留在家里，变了不喜欢与外界接触，脱离原本的社交圈子。 是啊，他还说吸食大麻之后会令人脾气变得暴躁，容易同人起争执，严重影响社交生活。 所以很多机构会透过网络去接触隐蔽吸毒者，为他们举办不同的兴趣班，等他们可以培养一些健康的兴趣，重建社交和家庭生活。 要远离毒品有很多办法，可以找社工帮手，又或者可以打24小时禁毒热线186186。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嗱，講到啲特色教堂咧，有一個咧同啲叫做電影拍攝嘅場景都有關係。 天若有情啦，係咪？ 唔係喎，我見到嗰個唔係天若有情。你講下天若有情先啦。 嗱，如果咧你去到即係近跑馬地啊，銅鑼灣嗰邊咧，即係嗰度嘅羅活道嗰邊啦，就有一間咧就叫做聖馬加利大堂嘅。 係 天若有情啊，其中一幕啊好深入民心嘅，就係著住婚紗踩揸住電單車嗰幕咧。係，其實嗰幕咧就喺呢。這個教堂外面就拍攝的，所以呢、就是、這間教堂除了本身的外形已經很漂亮之餘，很有這個古典風格的感覺的，有八十幾年歷史的了，二級的歷史建築來的。另外天若有情都有在這裡取景嘛。 哦，是啊是啊，哦，原來呢我現在看到那個呢、有些同學剛才我重複的，但是讓你、回憶一下個畫面，哪一齣電影是會看到一個呢、是很大的白色十字架，同埋見到沙田市嘅風景， 道峰山都未係。如果沙田嘅話，就有道峰山， 原來就係佢有個好大個白色十字架。 但係係啊，有啊， 喺點五部嗰度。原來咧就係阿廖啟智校長帶一班沙燕隊上去訓練嘅時候咧，原來喺嗰度咧就會望到一個好大好大嘅白色十字架。 係呢、這個係沙田都話好出名， 沙田有就知㗎啦。真係喺沙角村嗰邊行過去嘅話咧，離遠係見到呢個十字架㗎啦。 係啊， 我哋聽眾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留言。 哎、好、啊、好、啊。 我覺得呢個要讀下 Sammy 佢話咧，佢就喺呢個葵涌嘅天恩堂道行禮嘅。佢哥哥都係，而佢爸爸媽媽都喺舊址嗰度行禮結婚㗎。係 喎、 啊，喂，你就係講到呢、這、一個，喂，美麗到咩地步啊？ 家族嘅即係緣分喺曬嗰度，真係 呢、這個好犀利啦，係咪？嗱，另外咧，阿文仔咧都有另外一個介紹嘅，文仔咧就話黃大仙路德會因。救恩堂啊，细细个咧佢自己有翻呢个嘅教会嘅，本身咧就成个系三角形建筑嘅设计， 系好特别嘅呢个， 呢个好特别咩？ 呢个咪我儿时我屋企人我哥喺度读幼稚园噶咯， 嗰度有幼稚园添噶， 呢个咪幼稚园嚟噶咯，系啊， 哦、okay, 因为我净系知有教堂，我唔知有幼稚园， 喺隔篱啫嘛，就即系嗰呢个三角形，因为我哋就系正正住喺里边隔篱啦，咁样，所以咧就系成日听到佢哋都会有啲即系声音啊，即系上翻教会啲人啊，啲朋友啊等，好得意嘅，好特别嘅，你觉得好似一个三角嘅 朱古力嗰件西饼咁咯。我细个系咁谂嘅，细个你食有一件系三角，系啦，我系叫佢三角朱古力嘅咁样，但系另外西饼嗰个款嘅。 西饼嗰个样。 而佢特别嘅，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佢除咗系即系三角形嘅设计之外咧，有一个咧就系透明嘅玻璃，系啦。咁所以咧， 用呢啲啊 吓，系咯，即系嗰个感觉就系啊，我又唔系教徒啦，我又唔系最了解啦，但系好似睇到少少人哋入边就做紧乜咁样，即系觉得好特别咯。 嗱，咁如果要介绍一个最远的教堂在香港。 我头先去阿田嗰个愉景湾，我觉得几远。 呢、這个都好远啊！ 大屿山啦， 西贡、 哦，西贡 盐田仔。 哦， 盐田仔又真系几远？ 系咪好夸张？ 盐田仔系而家冇乜人住噶咯，我要搭驳艇去嗰啲 friend 嚟。 冇错啦，原来咧西贡盐田仔咧，嗱，首先嗰度咧又系有少少中西合璧嘅味道嘅。嗰度本身咧就系客家村落嚟嘅，咁咧佢话咧已经喺1864年嘅时候，有两个神父去到盐田仔度咧就传教。后来咧就经过佢哋努力之后咧，村民咧就喺呢一个盐田仔嘅岛上面咧就兴建咗一个教堂，叫做圣约瑟堂啊。咁、咧其实佢经过咧多次嘅翻新啊维修咧。基本上咧，到今時今日咧，佢話都可以算係二級歷史建築物嚟㗎啦。 係， 佢已經係我睇下佢最後係咪而家係啊？喺2011年咧，佢已經將呢一個咧聖約瑟堂咧就變成二級歷史建築。咁你如果你去到西貢鹽田仔咧，學阿祖話齋咧，你駁下艇嘅話咧，你就會入到去見到佢咧就外表咧就係一個比較矮小啲嘅教堂嚟嘅，尖頂啦。咁亦都寫住天主堂三個字啦。咁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 佢有啲红色嘅屋顶， 嗯， 咁同埋咧里边亦都有一啲咧，嗰啲叫做彩绘玻璃啦，亦都系大家见到嗰啲好似马赛克嘅嗰种嘅装修咁样咯。咁佢特别咧，因为佢同市区唔同啊，嗰度多蚊啊，所以佢特别会装蚊网，佢话为咗照顾村民嘅需要咁样，但系被誉为最遥远嘅一个小教堂啊呢个。 咁喺尖沙咀咧有个即系大家都经常经过嘅嗰个玫瑰堂咧，系啊，听众话曾经参加好多次嘅朋友婚礼都去里面咧，佢话好庄严嘅。咁跟住咧就话 我喺嗰度唱合唱团嘅，知唔知毕业礼？ 系啊， 耶、yeah, ！ 真系估唔到啊！ 五六班嘅时候我系合唱嚟嘅 呢个， 我都信啊，我都信啊。 系啊， 我 嘅另外阿 Eling 咧，佢讲咗个都几犀利嘅。原来圣保禄医院入边咧系有间教堂嘅，近日咧就拆旧大楼啊，而家喺街外面咧都可以见到呢间教堂。 啊，所以咧，我哋短短地咧就介绍咗香港一啲有趣嘅教堂啊，特色嘅教堂。有兴趣嘅朋友咧，早啲打电话，如果唔系 book 唔到结婚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四月被裁定串谋犯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成，判囚十六个月。上诉庭今日处理佢嘅保释，等候上诉申请。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批准戴耀廷以现金100,000元保释，并要交出旅游证件。期间若果要离港，需要经由法庭批准，亦要居住在向法庭申报的住址。而有关戴耀廷等被告上诉的案件，排期明年2月24至26日聆讯。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话：律政司作检控时只会考虑证供，唔会考虑每个人嘅背景同政治诉求。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一群检控人员早前撰写匿名公开信，批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处理牵涉大型公众活动嘅案件时，主要考虑政治因素。而梁卓贤作为刑事检控专员，被郑若骅践踏，不能做好把关，形容佢明哲保身，为未来晋升高等法院法官铺路。梁卓贤朝早处理完有关戴耀廷申请保释后离开高等法院时作回应。另外，元朗721袭击事件至今仍未有人被起诉。梁卓贤话，案件进度视乎多个因素，包括疑犯是否在现场拘捕等。房委会就新一期居屋电脑搞珠决定简陋次序。搞珠头十个号码结果依次是486332035718804751565。新一期居屋包括六个屋苑，分别是何文田冠德苑、长沙环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将军澳雍明苑、马鞍山锦辉苑和沙田旭和苑，合共提供4871个单位，以市价59折定价，售价由156万至529万不等。消委会去年共接获243宗有关集运服务的投诉，主要涉及运费计算不清晰、滥收附加费用、送递延误、货品在运送途中损坏或遗失等。消委会说，有个案投诉人委托集运公司由内地托运货品来港，支付运费之后收到集运公司来电，指货品长度超出标准3厘米，要求支付200元附加费，否则货品将退回，并收取退件手续费。由于投诉人急于取货，无奈付款，在收货后量度发现没有超标，集运公司知道事主向消委会投诉之后同意退还附加费。消委会话，一旦发生争议，网店、网购平台、运输和集运公司的责任难以厘清，索偿过程耗时都困难，消费者可能要独立承担损失，敦促业界提高资讯透明度，包括尺寸限制、附加收费计算方法、延误和货品损坏的赔偿条款等。 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42点，成交金额5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1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跌10蚊；盈富基金25.9跌5仙；中国平安86.35跌5.5；汇控56.25跌9.5；港交所234.6跌6毫；友邦保险73.95升6.5；建设银行5.69升5仙；中国铁塔1.81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5.88，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33。英镑兑美元1.206，欧元兑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332点，跌322点。港金现价报14,20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09美元，卖出1,52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讲一本我哋讲了很多啦，我哋会听过失落了10年啦。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虚拟货币唔同传统嘅货币，矿工嘅工作咧，其实就系利用佢哋电脑验证每一个 transaction 咯。 CIBS， 你嘅语言自家制作。 In a gentle way, you can shake the world. Nothing is so aggravating as calmness.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你志哥，大家姐， 有大家姐， 大家姐喎！哎呀，我做紧节目啊，你唔好骚扰我啊！ 但你女一打扮做节目喎、 啊。如果你真系大家姐嘅话，我哋唔会阻你嘅。你有冇职员证先？ 我做咩俾你睇啊？你喺边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我中意啊！ 咁你系咪大家姐？咁你系咪大家姐先？ 哎呀，想知我咪大家姐？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言康康啊，有烦啊你哋！ 两位伙计，为咗令厨房变得冇咁热，我要令到呢度变成一个水母间啊！ 唔得嘅，老板娘变咗水母间，湿湿立立，好易跣亲伙计。 咁如果唔变做水母间，咁大家一齐着背心、热裤、凉鞋咁翻工咯。 唔得噶，要着合适嘅工作服啦。如果真系惊热嘅话，就要安装抽风系统噶啦。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系 Misha 叶巧林。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小姐，你呢望来望去呢，你 你望到个餐牌好多字咁样吓，其实你谂到食咩未啊？ 我想要一份 club sandwich 加一杯 hot coffee 啊，唔该。 哦 ，OK， 你唔好谂住你讲外文咧，我就听唔明啊。其实咧都系要一份公司三文治同埋要咖啡啫嘛，系咪 ？OK， 冇问题。order， 喂，唔该，公司三文治同要飞啊。 你叫边个啊？ 哦，点解？ 喂喂声，冇名你嗌嘅咩？ 我唔知道你喺度啊。点解你出咗去出面嘅？你几时翻嚟？同埋你几时出去？点解我唔知道嘅？ 使唔使通知你啊？你头先瞓着咗啊嘛？ 哦，你瞓着咗，你 你瞓着咗啊？ 哦、我瞓着咗，你望到我啊？ 你咁大声，唔使望都听到啦，咁样啊？ 原来张片系你帮我冚噶，多谢你啊，何哥。 系啊，伸个鼻涕噶。 啊，即唔紧要嘅，你个鼻涕系我都装嘢嘅。 唔系我噶，隔篱阿肥强噶。 不如咁，唔系嘛？肥强都喺度。 系 啊, 啊。 不过唔紧要啦，嗱呢位小姐咧，我想要一份公司三文治同埋。阿热咖啡，咁唔该你快啲入厨房整啦吓。 唉，麻烦你放咗工要咩公司三文治先得噶？你真系，唉，等等啦你。嗱，你要嘅公司三文治同埋热咖啡，小姐，系你要嘅 order 系咪啊？ 系啊系啊 ，thank you。 啊 ，you are welcome。 阿豪哥。豪哥，豪哥，咪住先啊！豪哥， 唔好阻住我流紧口水。 我就系惊你啲口水跌咗落杯咖啡度，我哋会冲个杯啊！你知唔知嘛？ 对唔住，加糖浆嘅顺手谂住。 失礼失礼，等阵先。点解你会自己拎出嚟嘅？其实你叫我咪得咯，我系甜甜，你知道。 顺手啊嘛， 你顺手咪就系顺手俾我咯。 唔系顺手，顺眼啊！ 哦，顺眼都系顺 我 啦。 顺眼啊嘛， 系我喺佢哋面前啊嘛。 你唔好遮住啦，哎呀！ 哦，我 厨房好热啊。 哦， 想出嚟唞下气得唔得啊？而家系咪唔俾人唞气啊？吓、啊，戴咗成日口罩噶啦，已经，你咪想我热到中暑啊？而家 嗱，戴口罩嚟讲咧，系其实保持卫生嘅，好多食肆都会用嘅。 咁咪系咯，你俾我出嚟唞下得唔得啊？ 咪住先，咪住先，中暑你其实会唔会觉得夸张得滞？其实你有冇病啊？如果系咧，我带你去睇医生，你可以今日休半日假噶。 我觉得其实唔好夸张。 啊，小姐 ，You can call me Misha。 啊 ，Misha。 Misha。 Misha， OK， 你头先说什么话啦？ 我话喺 kitchen 度做嘢咧，真系有机会会热到中暑，一啲都唔夸张噶。 哎呀，阿 Misha 小姐，你系咪真系玩咗？ 到我讲你行开， 我知道，我好质疑佢啫嘛。 你行开， 我系质疑佢，所以我问佢， Misha， 你答我啦，你答我啦。 Misha， 多谢你支持我刚才的立论，多谢你。 他支持你不住啫嘛，何哥。 他支持我不住，我会扶他，我会抱他，不需要你多事。 其实我都是讲事实。 你是不是现在真的支持不住啊？我准备个怀抱噶啦，已经。 不是，你等等先，你等等先。 哦，你又支持得住了，是不是啊？ 系啊， 好，你讲啦。 我其实真的讲紧事实。咁厨房是一个很 hot 同埋好 humid 的工作环境， 即系咪酷热同埋潮湿啊嘛？系咪啊？ 冇错啦。咁要长时间在里面做嘢，真的很容易因为过度出汗啊，令到体内的水分大量咁流失，或者体温过高啊，而导致中暑、热衰竭或者会脱水。 哇， 我不会比你那么 dry， 你放心。 哇， 你就自己来吧。 我真的看不出啊 ，Misha 小姐，你可以讲得咁专业的。不过咁，我想话俾你听，你系咪真系从来都冇去过厨房嗰度工作噶？更加嘅个啲食肆嘅厨房都系咁噶啦，没办法的噃，你知道嘛？唔通啊，喺个厨房安装冷气嘛，嘥钱又嘥电啊！ 梗系唔系要开要装呢个冷气啦？不过雇主如果想令到员工系喺厨房工作得舒适啲咧 ，comfortable 系咪？ 系啦 ，comfortable 咧就要确保厨房有妥善嘅抽风。系统啊， 边个罚啊？你哋想两个边个要罚边个啊？ 你哋得和啦，何哥。 边个？你话你哋要坑罚佢，你要砍罚佢， 舒适 哦哦，舒适 舒适。 其实如果可以到多啲 Misha 咁嘅客人嚟，我就觉得好咩罚步噶啦，已经。 其实啦，我喺你面前都系可以嘅 ，comfortable。 阿 Misha 小姐，我想问下，除咗要有妥善嘅抽风系统之外，仲有啲乜嘢其他措施可以令到我眼前呢一啲乌烟瘴气嘅同事可以抽走佢咧？ 哦，吹讲紧。乌烟瘴气嘅时候咧，就可以大风吹啦，攞水啊淋湿佢啦。 我问紧嘅系我哋嘅客人尊贵嘅 Misha。 请你回答我啦。 好，咁除咗抽风嘅系统咧，仲应该确保所有嘅抽风系统都已经安设咗呢个抽风罩啊，咁就可以排散呢个热力。啊厨房啊 ，kitchen 啊，就冇咁热啦。 即系个 cover 系咪啊 ？cover 住佢系咪？ 系啦， 唔、哦、单止有样，仲有内涵。 你唔系话多谢嘅咩 ？Thank you，thank you。 You. 啊、我讲紧嘅系个抽风系统，个抽油烟机， 定系个抽风罩啊？ 由你嚟介绍个罩，零舍觉得非同凡响。 阿志思豪哥，你讲乜嘢啊？ 哦，我意思系话，如果你想喺厨房度做嘢，除咗要有一个好适当嘅抽风系统之外，员工嘅衣着方面，应该都要参考一下我哋嘅客人，好似阿 Misha 咁啊呢一身嘅打扮。 即系咁啊，去到呢刻我真系顶唔顺你啦，何哥。即系咧，我一刻都可以欣赏你啊。 你可以翻厨房噶啦。 对唔住啊，我今次呢一刻我真系，我真系按捺不住，忍唔住啦。 你想点 咧？我真系可吹配咁闹你。其实你话喺衣着方面嘅话，其实咁简单嘅嘢你都要问嘅，容易啦，着啲清爽嘅短裤、背心。凉鞋咁咪 Q 咯， 咩叫 Q？ 咩叫 Q 啊 ？KO 啊，我意思 KO 啊，哦， 咁就 OK 同 KO 啊嘛 ，KO 啊，哦，好啦， 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噶， 咩唔可以咁？你都系咁啦啦 ，Misha 小姐，你话唔可以， 所以我今日唔可以噶， 你使唔使咁一致话我一定唔系可以啊？ 佢可以，你唔可以， 点解唔可以啊？ 喺厨房 kitchen 度工作真系好 hot 噶，同埋一定要 be careful， 注意安全，所以咧就要着一啲合适嘅衣服。例如啦，浅色啲嘅衫啦，宽阔通爽啲噶啦，但系又唔可以构成呢个安全嘅问题嘅工作服。 你讲得太好啦！你谂下我呢个同事，佢无论着咩都会构成安全问题嘅。 豪哥，我想问你，我有啲咩问题？你令到我咁多嘢啦吓，着件衫都话有安全问题。 阿 Misha， 你解释俾佢听啦，点样先至唔会构成安全问题嘅工作服？ 嗱嗱嗱，要留意啦！如果你要用 knife 嘅话咧，咁就要一定要戴呢个防切割嘅手套， 即系用刀系咪啊？ 系啊， 我以为佢话约我 knife 去街啊！ 你想太多啦。 诶，留意听书先，听书先。 嗱、哦， 另外咧，由于呢个 kitchen 厨房地下咧会比较 wet 啊，湿滑啊，所以咧你要预防避免跌亲咧，就一定要着翻呢个防 slippery 嘅鞋啦，即系防滑鞋啊。不过咧， 你想同我 slip 添，未免太开放啦 ，Misha 小姐。slippery 系咯，所以要防啊，唔好瞓啊。 不过嗱，记住啦，最好嘅咧就梗系经常要保持呢个 kitchen 厨房地面 dry 啦。 我唔会俾你 dry 噶。 咁你要俾咩佢啊？ 我会俾翻个防水鞋佢咯、 哦。防水即系叫佢唔好再瞓啦， 唔好再瞓系。 哇，你咁讲啊，真系好鬼麻烦噶啫，搞咁多嘢啊，啊咁啊咁大个人都仲会担心佢嘅危险，即系会担心佢跣亲，真系麻鬼烦啊！ 你谂下跣亲真系唔系咁好噶、哦，要睇医生 噶嘛。咁又系啊，睇下俾咩人跣亲啲咩嘢啦。 系啦，咁啊，雇主真系有呢个责任为员工提供一个好安全嘅工作环境噶。况且如果工作环境差而令到我哋嘅员工成日都整亲又要请假，咁雇主都冇咗个同事帮手做嘢啦嘛。 Misha， 真系你话我擦鞋都要讲噶啦。如果个雇主同埋客人都好似你咁嘅样，唔系即系好似你咁样啊，识得为员工着想，你话几好咧？系啦 ，Misha。你对呢一啲饮食业 嘅，你做咩啊？你就嚟中暑啊？你好似就嚟冇气咁嘅，豪哥。 哦，冇错，系因为呢排吸得嗰啲废气比较多，大家都明啊。 系咧，废话少讲，咪唔使吸咁多废气咯。 就吸咗废气，所以咪讲废话咯。阿 Misha， 你对呢一啲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守则你咁熟悉，莫非难道有冇可能你系开餐厅嘅咧？ 咦，你又知道、 啊？我同你真系好投契。 佢嚟啊，问你咁多嘢，想问清楚你个底咋？唔好俾佢啊中伏啊吓！ 系好，我会小心 be careful 噶啦、嗯。因为我同有一个 friend 咧，夹份开咗一间 cafe。 咩 friend 啊？男定女啊？有几熟啊？识唔识噶？ 关你咩事啊，何哥？ 唔识唔识饮食业啊？我惊你唔熟俾人食啊！ 梗唔系啦，识咗好耐噶啦。 咁就唔熟唔食啦。 唔系一个女仔， 咁梗系熟咗先食噶啦嘛。 女仔可以介绍俾我食啊。 再继续听书先啦。 好， 所以 嗱，佢唔制啦，佢想我同佢相识，佢唔愿意介绍其他女仔俾 我 识。 我又帮佢， 佢紧张我而家，我终于明白了。 紧张你个头啊！你唔好敲我吓，自己敲幻想。 你继续啦，继续落去啦。 你有咩听书啊？ 我都有啲嘢想补充嘅，教下你哋两个啦。咁其实雇主都应该安排适当嘅休息时间俾员工噶，避免员工过长嘅时间喺个咁 hot、咁 humid 嘅环境下工作。咁而个员工咧，亦都要饮足够嘅水，适度咁样补充翻佢身体流失 lost 咗嘅水同埋 salt 啊盐分啦，咁就可以减低中暑嘅机会啦。 哦，你都知道我哋呢个员工疏疏地啊，系啊，田姐佢话你 salt 啊， 佢话你啊，你又唔明白啊？ 唔系咩？ 哎呀，阿 Misha 小姐啊，即系咁样啦，你其实大部分咧所有嘅嘢安全守则咧都讲到七七八八八八九九九九十十噶啦，系咪？唔系，其实你都搞到个杯咖啡咧都冻晒啦。不如咁啦，唔系好饮嘅。我个公司嘅品牌咧好着重个杯咖啡要 hot 嘅，好似话咁啊。哇，热咖啡，热咖啡。 重点啦。 哦，好啦，我冲个杯俾你啦。 咪冲咯，你去。 唔收费啊！ 你去冲凉都冇人理你，去冲啦。 唔收费。 Misha， 你嗰间咖啡请唔请人咧？即系我都谂住啊，转一转工作环境咁样啊。 Actually， 我真系请紧人啊。 Oh really？ 我间咖啡喺加拿大， 你咁快想我同你去移民相宿相妻，我未有心理准备。 厨房安全好重要，预防意外不可少。我是 Misha 叶巧琳。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一啲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投诉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发寻找草间弥生之旅， 前为扭转殿堂，让世界 非常欣赏草间弥生呢一位日本艺术家对于艺术嘅执着嘅，于是今次嘅作品咧，佢就以对方嘅艺术路途作为主题，以 J-pop 向呢一位国宝级嘅艺术家致敬。 前为扭转殿堂， 作曲编曲监制都是 Ivana 自己一手包办的，填词就交咗俾林夕。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王菀之《波点女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爱情咧，的确系无分咧，高矮肥瘦嘅。一次过我哋三个中晒招啦，系咪先？ 系，冇错。我喺呢四个 包罗万有， 你冇咩？ 冇，我唔系。 哦，系系， 我都中庸之道。 你冇爱情，系啦。嗱，爱情系冇分 计瘦嗰个咩？ 系咯，系冇分高矮肥瘦嘅。 系， 但系爱情有时又真系要计高矮肥瘦噶噃。 即系睇下嗰啲咩匹唔匹配啊，嗰啲啊。 唔系分诶，嗱，嗰个匹配咧，可能通常你系觉得诶世俗眼光匹唔匹配啦？咩？哎呀，譬如如果系你同阿田嘅，就会话搞错啊，高过你 恋啊，咁啊，跟住就系啊。嗱，呢啲都系噶，唔系净系讲外表嘅喎，嗱，即刻你话外表嘅话， 我净系讲身形啫。 我会谂起有一句说话系电灯柱挂老鼠上， 系啊系啊， 即系个男士就好高，女士就好细粒咁样嘅。 系啦，有好多呢啲嘢噶嘛。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话喂，爱情嘅高矮肥瘦，最难搞嘅组合系咩呢？就系、是、个男嘅唔够个女嘅强壮， 系即系女士大只啲， 系啦。好彩啦，真系好彩，阿华有翻咁上下吨位 嘅例子， 系啦，冇错，系啦，冇错。 你谂下，外国人嚟噶嘛？田 阿华如果唔系有翻咁上下吨位，如果阿华咧好似乐乐咁嘅身形噶嘛，大件事啦。 咩啊？乐乐虽然好仓咩，如果都高高大大， 高瘦都唔壮啊嘛。阿华系个手臂， 咁人哋啊十几岁仔唔壮好合理啊，你几廿岁都唔壮啦。 所以我咪话好彩咯，我话好彩啊。 其实咧，你唔觉得即系有啲夫妇咧，即系佢夹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佢都要揾隔篱嘅伴侣，即系同自己。类近嘅，譬如阿豪仔阿 Vinny 咧，佢都系高高瘦瘦嘅， 系 佢唔会揾，即系你明 唔明啊？ 但有啲好得意，譬如阿华同我都差唔多身形啦，但系有啲咧朋友，有啲朋友咧就有啲朋友，譬如咧 绿瘦好似比较瘦 嘅，佢比较矮小嘅，但系咧佢真系一路都好渴望高嘅，所以咧佢揾隔篱嗰个伴侣都想揾个高嘅，而好高，真系根身都好高顶顶嗰啲人咧， 爬树咁可以， 因为佢都觉得哎呀咁高，其实对于佢嚟讲都烦恼，佢又会话想揾翻啲矮，其实佢哋咪一拍咪即合咯。 我有一个女仔朋友系高嘅，170几cm 嘅，即系女仔真系高啦，佢由头讲到明180。起跳啊！ 一定要 噶啦，一定要呢个起标位啊！我一定要揾一个高嘅咁样。 择偶条件就接受唔到矮嘅或者系平头嘅咁样。 点解会咁讲咧？已经 系见到好多都系瘦男仔就肥女仔嘅。 今次就唔系讲紧咧一般世俗眼光，因为头先你讲啲高矮肥瘦嗰啲咧，如果你个心胸广阔啲嘅，可能你话我话知你啊，我105磅嘅，我专门揾个200磅嘅，你理得我咁啊？得嘅， 可以嘅。冇嗰啲咩条件啊，世俗眼光 嗰啲，因为嗰啲叫做主观嘅，大家嗰啲愿望啊嘛，系可以好唔同嘅。但我而家讲紧客观嘅事实咧，原来如果你个男仔唔够个女人壮嘅话咧，你哋其中一啲爱情嘅动作系做唔到嘅。 咩咧？ 我讲紧喺爱情里面嘅动作， 即系爱情动作片。 唔系，我讲爱情里面嘅动作，例如你想抱佢啦， 哦系嘅， 系啦，咁啊有单身 份，我孭起你一生一世，即系孭唔起。 咁咧就话有个新加坡嘅男星， 系 佢咧就喺台上表演嘅时候咧，哇好开心啊！咁样就同个女歌手喺度载歌载舞啦，一时兴奋得滞，佢就谂住佢就话，不如我同你嚟一个公主抱啦。请问你公主抱系点嘅？ 哦，公主抱系咪即系咬腰落去嗰个维兹公主抱啊？ 诶、 即系荷里活嗰个荷里活式嗰个咧， 即系两只手两只手托起， 抱起新娘咁样， 抱起新娘公主抱啊， 即系一只手咧就摆喺你嗰、那个诶膝头哥下面嗰个位置，另外一边咧就是、托住你个腰咁样，所以就成个人可以咧举起啦。 系啦，但系佢亦都咧做咗个姿势系点样咧？真系嘅，佢单膝下跪，咁然后咧就牵起女方嘅手，跟住咧就话要将你抱起啦。咁即系话嗰阵时佢嘅动作咧就系单膝跪底，然后谂住咁样咧有啲似咩挺举啊， 系我就想 爪举啊， 重 啊，系啦，谁不知？我唔记得话俾你听个女星嘅一个资料， 几多重咧？ 一百八十三磅。 OK， 个男士咧、 正常体重， 哦，即系一百四十磅。 佢话佢抱起咗佢一阵之后咧，都未坐稳，砰 就断， 成个跌低咗，佢咪断腰断脚。 男士断脚定 断咗只脚？男士个女士安然无恙， 佢系跪喺度咧，要起身嗰下咧，好似你头先讲话咧，爪举啊、挺举咧，哇，要好粗壮嘅 muscle 啊！ 听多啲即安剧啊！ 佢骨折啊，入埋医院咧，但系佢依然好骄傲咁样话咧，系我唔够力抱起佢，跟住个女星自责，对唔住，我一百八十三磅实在太重嘅，嗱，所以冇嘢嘅，冇嘢嘅，主观愿望大家唔使理嘅，不过客观嘅事实咧，高矮肥瘦都系有影响嘅。阿田，我谂阿华都好耐冇抱过你啦， 呢啲系爱啊！ 好啦，听日见啦，拜拜， 拜拜。